哇，翻嚟啦！咁我哋又讲下呢个另一个嘢啦。喂，呢、這个其实偷步睇到喎，算系咪咧？就系、是、呢个核心政治又 Macross 翻啊， 又 Macross 唔系新嘢嚟嘅，叫做咩重咩咩神机系嘛？ 重 神机 潘朵拉啊， 系潘朵拉咁嘅中文咁译嘅。 系 乜、嗯、东西即系都系机械人啦、啊。咁佢平时都叫做系架车系咪咧？叫做系咪咧？即系可以变成人 形。车直头系好似。好似高智能方程式嗰部车咁样，我觉得系， 即系终于将嗰架嘢变咗机人啊！ 终于会变成啦，嗰部嘢竟然，哎、因为高智能方程式都系核心政治设计噶嘛， 系 啊，所以佢都几似嘅，其实系。 终于变成人形啦， 吓，系啦，咁佢变形就一定噶啦。同埋我觉得佢个变形几怪嘅，今次系，即系佢会有三个形态啊嘛，即系车型。同埋半車型，同埋機械人啊！機械人就成架而家嗰啲 咁啊怪咧，呢個係核心政治一貫嘅，就係咁。 我意思係怪咧，佢還翻佢自己好耐之前嗰套電影特撮嗰、那個啊，跟吃啊，我覺得似。 哦，一係喎，你咁講係有啲喎，係咯， 就可以半坐喺度咁樣。 嗯，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 伸對手嘅，我覺得好似 有啲似係，有啲似係。 係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但係佢嗰啲，我覺得冇問題喎、 啊。但係佢呢個啲機型咧，我覺得就似呢、這個艾雷卡七啊，即係呢卡 seven 啊。 嗯。 交响诗篇嗰个 都有啲嘢吓， 但系嗰个就唔系核心政治设计，其实嗰个就 吓唔系咩？ 交响诗篇好似系唔系噶？好似唔 系 啊， 都系核心政治啊？ 唔系咩？都系佢公司喎，佢公司唔会唔揾佢设计啲主角噶， 咁啊？ 点啊？个主角应该系咯，唔系嗰架已经系可以变噶。 系啊， 嗰架都识变车噶，其实因为 啲 直情系似嗰个多啲啊。如果咁讲， 都系， 因为佢嗰个就系全部机都系至少两段变形啊，就系、是、车同埋呢个人形啊。 系啊，应该都系佢嘅呢个个。 系，应该都系变形呢啲都系。 咁啊，食翻个啦。咁今次关呢个重咩事咧？咁然后佢就话佢唔知道，世界都系为咗咩能源咩短缺咁啊，乜开发咗啲咩重力嗰啲咁嘅，嗰啲乜鬼唔知乜鬼啦，总之咁点知就闯祸啦。咁啊，结果搞到咧，即系嗰啲生物同啲机械唔知点样就超进化咁啊，变咗啲半机械半生物嘅生物啦。其实嗰啲都系生物嚟嘅啫。咁佢打嗰只其实就一只。即係一隻 蟹怪啊！ 蟹怪咁，同埋佢仲可以變人，少少人形咁，我變咗做後屘再進化 咁咯。 怪獸都會變形合體嘅， 係當然嗰個就亂變㗎啦，係咯。係 啊， 係啊，係啊，即係唔係怪獸嚟嘅？你當佢係即係變咗異變咗嘅正常 生物 變異變咗咯。其實佢都係蟹嚟嘅啫，係啦，唔係話怪物 嘅，有啲 能夠唔係話即係啲 嘢撈撈埋埋咁啊。 嗯。系啊，你都系咁讲，机械化咗生物，咁就系啲食人。咁有啲就超巨大，即系佢话咧，其实嗰啲小昆虫都系咁嘅，但系嗰啲就可能冇乜伤害啦，系啦。但系嗰啲巨大变咗怪物嗰啲就好麻烦啦。咁总之， 同埋个世界好教下都系变。 系啊，系有，唔系，佢系有啲似灭境喎呢样嘢。系啊， 系啊，佢人佢即系生物同食同机械可以混合啊嘛，因为 冇错， 连植物都系喎， 加埋一拳咁样，系 啦，都有啲灭境嘅，你可以话系啦。咁但系点啊？啲人就冇啊，反而啲人就冇怪到嘅，系咯，啲人就系人咁吓，条友怪怪在成日唔着裤啫， 系咯， 因为有条女啊，成日帮佢有条萝莉啊，帮佢洗底裤咁，又成日唔知咩事啊， 系。唔知咩？ 嗰、那個就係開發嗰個咁嘅重力乜鬼嘢嗰個嘢嗰啲初代啲科學家之一咁嘅，好似話 係。係話呢個鑊就係佢闖出嚟。 咁又話成日都唔成功咁，點解咧？咁最尾佢就發現原來缺乏咗一個好重要的因素，就係人呢個因素啊。係 啊。 係啦，咁你睇 翻 人咁啊， 都會唔會簡單 就發動 先會成功發動嘅？原來 OK 咁樣。 係啦，咁一路都冇人。啊，因為始終都係第一集啦，咁咪講嘅嘢唔係好多嘅，佢即係講個能源短缺，即係未來能源短缺，咁咪要用研究啲新能源，咁咪點知實驗嗰時候 就 有啲阿 Tasco 咁攋咗嘢，咁就 好似我講咁啫，唔係好似我未攋嘢， 即係你嗰個劇情攋咗嘢，係啦，咁啊攋咗嘢啦，搞到個世界就好似廢墟咁啊！咁啊， 俾 怪獸侵滅侵襲咁樣，咁佢哋就有啲變形機， 就是、愛嚟對抗嗰啲怪獸。 嗰啲就正常係正常嘅飛機啊，嗰啲咩戰 都 有手嘅，即 係 有手嘅就飛機啊，有啲怪啲 咁。有手冇腳咁樣，即係你好似超時空世紀嗰啲。 係啊係啦係啦，個概念係個樣唔似嘅，但個概念係。 係唔似嘅。佢機械化咗嘅。 係啦係啦係啦，但個概念係超時空世紀。 我覺得超時空世紀嗰啲 嚟。直情啊， 即係流線型啲，唔係因為佢簡約啲翻嚟流線型。 不過超時空世紀都係核心政治㗎係嘛？ 都係核心政治，好似係。佢唔知公務一季定核心政治啊，都唔記得咗啦。總之係佢嚟嘅都係，係啦，即係啊，最近咧有手，一係有手，一係有腳咁樣啦。咁都係愛嚟對抗翻嗰啲異變咗嗰啲巨大生物嘅。係 啦， 係啦。咁佢呢度就有個 要計佢呢啲，就算係細機咧，都應該企得起身嘅喎。 都會變形嘅，佢哋都會變形嘅嗰啲。係 係 啊， 即係佢有人形㗎，你 都有變形嘅。我唔好似我讲可以跟吃咁样咯，即系 哦， 自变形咁动咗，企高 就唔系人咁， 系啊，会变成人形嘅，暂时嚟讲就净系得主角嗰部，系啦，嗰部跑车可以三段，即系提高咗，再变成 即系人哋嗰啲就二段啊， 系啦系啦啦， 嗯， 佢就真系变成好似而家啲维基利嗰啲咁嘅样， 我觉得就可以， 佢部主角机咧，佢车嗰个型咧。佢咪前面會搭咗嗰個唔知咩嘢咁樣出嚟嘅，有個盤咁樣，我覺得好怪咯個樣。但係佢變咗個機械人之後，佢收翻埋咁，我覺得哦咁就 OK 啲。 咪嗰個就係嗰個爐啊嘛， 係 咯。嗰個爐啊，就係要開發，就係要開發呢嚿嘢啊嘛。 佢嗰個爐發住光嘅，佢就算縮咗入去都係佢都係好似含得出人咁，心口係著住光嘅。好光添， 我覺得啲機械設定都幾靚嘅，其實今次 OK 嘅 ，OK 嘅 ，OK。 嗰架跑車其實幾靚嘅，我都覺得佢。 咪即係今次個世界觀就都叫做全，即係叫做佢係叫做 正常 啲啦，啲人都 OK， 係啊，啲人都 OK 嘅， 啲人 都 OK。 啲動作場面都靚嘅，其實今次係做得。 嗯，唔係佢公司其實鋪得純一路都唔錯嘅，如果你純粹計鋪得純，佢冇話。 但係上次。Macross F 我真係阿 Delta 我真係唔係好頂得順嘅其實， 但佢都冇話走樣嘅，我哋唔中意個故仔啫嘛， 係唔中意個故事咯， 佢整唔差嘅，好靚嘅整得， 同埋好多空出嚟嘅嘢啊，上次 Delta 係， 即係架飛機係 copy and paste copy and paste 啫嘛，其實成日都係， 即今次呢套算係原創啲啦啲嘢， 係咯，係啦係啦，好多嘅啦其實係啦，但係我哋就發現好奇怪嘅，今次係好多中国嘅参与啊，系啲幕后嗰度， 你睇啲字幕啊，发现咗啲乜嘢咧？ 我发现重庆市旅游发展委员会都有份参与呢一个动画喎，咁我唔知佢个 个会址唔喺重庆大厦噶嘛？真系喺重庆啊！ 因为有咩重庆咩美艺术中心啊嗰啲咁嘅嘢嘅，其实系。同埋你見到個製作人員嘅名單咧，都好多係中國人。咁我覺得啊，如果中國人製作到一套都算做幾高水準嘅動畫，我覺得都唔錯嘅其實 係。其實中國嘅動畫真係唔渣喎，因為之前嗰啲 打 係對 quota 咧，好急咁樣整，又要整好多集先全部搞到變曬咩高鐵俠嗰啲咁嘅嘢啫嘛。 嗱，我見到啱啱 製作又靚喎。 係有個摄影嗰度有个叫大连荣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系，哇，犀利啊！ 咁啊，仲有个 C G 啊，系啊 ，C G 嗰度佢 set 怪兽同埋呢个机体嗰度咧，系有个叫做邓剑贤咧，咁应该呢个系中国人嚟啊， 中国人嚟啦，系啦，系啦，系啦。都好大量嘅，其實佢係好多係啦。 呢個叫黃冰冰啊，仲唔係？ 唔係，因為而家日本就算日本本土咧，都有中文開嘅動畫公司。 但係都之前都見嘅，都有見到有中國人嘅參，但係呢一套咧就真係 特別多啊， 好多嚇。 嗯。 係咯，唔知點解啦。 唔係，但係做咗出嚟真係唔渣喎。 唔錯，個畫質 啊，完成度唔錯嘅。 嗱，咁我睇佢咧呢個宣傳啊、商務啊、取材協力啊，同埋呢個有一個唔知係咩啦，就係、是、嗰個重慶市旅遊發展委員會 呢扎都係係咯啲中國人。 點解會關旅遊發展咧？真係犀利喎！ 嚇、啊，咁佢呢度打呢度係係喺重慶嘅。 是重庆嚟嘅，原来嗰度发生 系。咁嗰时嗰个铁甲人嗰个 OVA 都喺上海油田咯，但系点解冇上海市参与咧 ？OK， 咁奇怪啊，即系呢个唔系话有一扎中国嘅动画公司咁简单，就系有啲唔同嘅部门参加添。今次系啦，咁会唔会今次呢个动画系会直接喺即系中国有同步会播放咧？有机会 系咧， 有冇咧？ 系咯，会唔会？ 咪都唔奇啊！你知内地成日都会真系俾咗钱买啊嘛，咁唔出奇噶，即系买个播放权，不嬲都有。咁但系点解呢套咁特别，要直接要同即系内地咁多嘅合作嘅？ 嗯， 系咯， 又唔清楚点呢、這个吓。 嗯，都系分顶问题啦，我估系嘛。 唉，可能系。 嗯，即系果然系核心政治嘅公司啊！冇咗 A K B 48就揾呢啲啦。 系 ，OK， 咁啊，嗰不如下次试下帮佢嗰个天香一号画翻好啦，直接。 哦，要啦。 系咯。 嗯， 改到可以变形啦。 系咯，唔知啦，系啦，咁啊 ，anyway， 咁啊，即系好嘅，因为你有内地，如果有啲单位即系参与，即系制作啊，我知吓。系咯，不过提米咧，其实佢系咪制作嗰啲人咧？嗰啲参与都似乎。 嗯，嗱，咁我喺 Wiki 嗰度咧 ，Wiki 嗰度写咧就唔觉有咩大陆人参与啦，咁就反而喺呢个代理发行咧，就系、是、呢个海天云龙文化传媒。 嗯，咁样 系啦，咁同埋咧呢、這个网路播放咧就系 Bilibili 啦、爱奇艺啦、腾讯视频啦同 Netflix 嘅。 哦 ，OK， 咁即系已经即系。摆咗个内地嘅播放嘅平台㗎啦好多。 嗯。 咁但係其实佢呢条字幕呢我睇返呢就后面字幕就我啱啱讲嗰堆啦。但係前面呢有另一堆字幕㗎喎。 嗯咩先前面即係到坑做之前。 做开场嗰时咁啦出咗原作核心政治啦。 係啊 係 啊。 然后呢就有呢个企划。咁啊，都系日本人名嘅，但系亦都有个中国人名，叫孙涵咁样，系啦。咁啊，制作又有个叫叶浩君， 系啊， 系啊。咁啊，再之后咧就有个制作协力嘅，有一堆中国人名啦。咁总监督又有啦，监制啦，顾问啦，呢度都系有一堆中国人名嘅，系啦。 即系冇睇错，唔系字幕组嗰班人啲名。 诶， 系咯，平时 佢系好靓噶嘛， 一班中国人名黐埋落去， 好似嘅而家成都 系啊，唔知系咪啦。 真系佢先嘅嗰啲，你睇真啲 吓。嗱，呢啲真系冇唔知系咪啊吓，有可能 系。系咪幕组嗰班有啊？ 有可能系都唔定吓。 啊，你睇， 但系你通常唔系通常你字幕组嗰啲咧，就 唔系叫人名嘅，叫啲奇怪 系啦系啦。同埋咧， 叫咩七圈包啊？ 唔系，同埋佢唔会叫制作協力啊、总监督啊、监制啊、顾问啊呢啲噶，唔会写呢啲噶嘛。通常可能 咁啊，唔知啊， 会写啲咩时间啊？唔知乜翻译啊咁样嗰啲噶嘛？照正常嚟讲， 唔会咁大胆抢埋人哋个功劳啊！导演噶嘛，即系我偷拍嗰个人都系导演嚟噶嘛？你记唔记得嗰时嗰个偷拍哥叫你唔好偷拍哥，唔好帮衬老班嗰啲广告啊？话我同好多导演咩国际明星合作过嗰个咧，个 我而家都仲播紧嘅，而家都 系咯，好嘢啊！嗰个大佬， 成个电影业就俾你搞翻晒， 系啊，任作马啊嘛， 系冇错， 啊，唔知啦，咁好劲喎！如果系咁，系咯，哇，可以直接同核心政治地合作，几犀利！ 系啊，哇，咁但系唔知点解去到后边啲字幕就唔系好见呢堆人啦。 嗯， 咁唔知佢系咪分开咗？ 嗯，系啊，呢个真系有待再研究啊！到底佢后边发生咩事啊？系咯，或者为咗听众可能知喎，内地有做嘢嘅朋友喺话俾我哋听啦，到底发生咩事咧？今次呢、這个系一个点样嘅一个合作关系嚟嘅？今次 系啊， 嗯 嗯， 真係冇辦法，即係原來都係製作動畫都要北望神州啦，而家係連日本喎。 系， 嗯， 好， 下次会唔会啲日剧都系咁咧？系咯，去咗横店拍啊？会唔会下次啲日劇 又或者咩系嘛？本身应该法国取景，就去咗中国嗰个法国景嗰度啊？ 系咯，系啊，梗系啊，钢之炼金术士噶嘛，睇睇个景喺边度，又系大陆，原来扮外国嘅咁啊， 系， 唔出奇啊，系咯。咁啊，遲啲喂起翻個香港景先得㗎，等外國啲人唔使成日咁辛苦，又搭下啲咩咩邊度喺度啊？上次嗰個景邊喺度啊？上次阿杜莫仔羅拉係 香港仔， 香港仔係啦係啦，咁啊大陸要搭翻嗰啲香港仔啊，或者啲雷生春啊，咁係嘛？ 搭翻九龍城寨啦，最好就 九龍城寨啊咁樣啦，即係等啲外國，唔係即係唔係就係日本㗎嘛？啲外國人都可以嚟，即係嚟。取景咁係咪咁同埋即係佔中嗰幾個位置你都好鍾意㗎唔知點解即係嗰個天橋底嗰度呢圓形天橋係啦仲有喎仲有呢、這個個咩話麗德村係咪成個起返出嚟係咁你鍾意下次拍呢、這個呢、這個 Judge Dredd 又得啦係咪即係唔使走去呢、這個約翰內斯堡拍啦我哋中國都有係亦都唔需要香港啦我哋啲都有麗德村㗎嘛。 係呀到時整返啲好似攝影 dog 嗰啲咁嘅地圖呢咁乜都有齊晒啦。 咁長城嗰啲定一定要有啫嘛呢啲自己嘢係 咪。係呀碌個關頭又發就去咗唔知邊度啊。 咁海底隧道又有啦係咪 係呀。 係囉。應該整一大堆咁嘅嘢，咁等全世界啲人真係嚟到拍戲啦。係，問都都幾好賺㗎，老實講。 任拍任炸，俾翻錢啦。 係啦，係兩嚿零水啫，都係哇，一掂喎。係咯，啊，即係肥佬啊，姐早響啊嘛，咁啊，你唐景仲大過我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座嗰、那個、座樓，我真係唔使嘥錢啦。總之係啊，你中意一望形水乜鬼呢度都有齊啊，成個美國乜鬼咩年代你要啊嘛。即刻同你換換龍景就得啦，咁啊，係應該係應該搞呢、這個啊，我應該係全球影城啊，唔係環球啊，全球啊，乜嘢景都有嘅，你拍印度又有，咁啊，個抌粉仲會爆炸，我啲粉仲會有爆炸性嘅，先犀利啊嘛，一抌 佢嗰啲，佢嗰啲唔識爆嘅，係我哋呢啲景啲識爆， 冇錯啊，印度嗰啲唔識爆嘅，我哋嗰啲會爆嘅嚇，我睇埋個阿爾法塔係嘛。下次 Tom Cruise 爬呢度得啊，系啦，好安全嘅，我呢度跌唔死嘅， 啊，同埋唔使 CG 沙尘暴啊，真系有， 真系现实有，诶，冇挨，系，系啦，CG 都悭翻，现场有，吓，几犀利啊！ 要落雪有落雪吓， 系，咪咯，咩怪兽啊？嗰啲我真系有怪兽，唔使整啊，大佬，咪走去嗰啲咩？神龙咩鬼嘢神龙架啊喺嗰度拍啊嘛真係有个有怪兽嘅。唉都点啊奇珍异兽咩齐乜都齐晒。嗯亦都好多劇目俾大家揀啊即时重现某套电影啊都系两嚿零水啫套餐。 係啊。 嗯你个 good business 啊。好咁。咁點咁呢一套點啊咁覺得大家睇過啦咁啊收唔收貨啊新河心定呢套。 我覺得就 ok 嘅都可以追下嘅其實呢套。 我想問下啦咁係潘朵拉係咩嚟嘅呢係呢套嘢入面嘅乜嘢叫潘朵拉我又唔覺有樣咩嘢嘅。 佢係仲未提到關於潘朵拉呢一樣。 喔、哦、ok。 完全冇講未講可以話未講。 會唔會又係好似。即係咁佢比喻潘朵拉嘛即係打開咗嗰個盒子咁佢咪好似係呢個科技咁樣下俾佢整咗出嚟咁樣咁囉。 即係一個比喻嚟嘅啫我唔知啊。 我估呀。 但而家通常都係部機個名嚟㗎嘛通常。唔係咩通常嗰個名係部機個名嚟㗎嘛。 咁佢都叫重神機嘅。咁潘朵拉咁應該係佢部機名都唔出奇呀。 唔知喎唔知喎。嗯咁佢嗰啲其他啲角色又做乜嘢呢嗱佢有兩個好似幫啲 Hunter 一男一女㗎喎。係。係囉。係囉。即係個專幫佢洗底褲嘅女咁喎有一個人。 但係嗰兩個獵賞金獵人又好似又喺 又識嘅喎，又係同佢哋嗰個國家嗰啲人又係咯， 嗯， 即係就咁咁僱傭兵咁嘅啫喎，其實真係當佢哋兩個係，咁佢哋自己又有軍隊嘅嚇、 啊。我講漏咗一樣嘢，就係咧佢呢度咧如果你有、啊、留意啦嚇，佢咧嗰個男主角屋企入面有啲碌屎嘅，即係貼喺牆嗰啲啊面膜啦，或者係係寫簡體字嘅。 吓 吓， 系、 啊、哇，系咁样， 系 咁咯。 睇唔到呢个，哦， 咪佢有 叫中文名噶， 好似系啊，系咪？ 系啊，即系佢个名系中文嘅，定哦，即系佢一个中国人嚟嘅，定虽然金毛， 我睇睇先啊。 咦，唔系、啊，你讲咁讲，佢嗰个国家都系好中国嘅喎，着啲中国古装咁喎，好似少少。 嗱，佢叫做咩？刘刘雷昂嘅，啊，嗰、那个女就叫刘可依嘅， 即系佢直情系中国人嚟嘅，话佢系。 系啊， 哦，个样啊真系唔似，成个鬼佬咁个白头。 系咯， 吓，哦，成中国人嚟嘅，里边讲嘅系，哦，我知啦，嗰度系中国嚟嘅，根本系， 吓、啊。咪就係咩囉，就係重慶係咪 喔，可能係喎，係囉。 咁樣嘅。 第三北京市係咪 咁可能。 搬咗去重慶。 第三新北京市。 唔係喎，係喎，佢哋係著中國衫㗎喎，其他人真係。係 啊， 係 啊。 係啊。 即未來啲中國人著返古裝嘅 ,ok? 喔、哦、咁都正常嘅。 但呢度你睇又 OK 㗎喎，你又唔覺得好怪㗎 喎。 即唔係好似你睇嗰啲自己中國自己製作嗰啲呢，著返中國衫，你都睇格格不入咁嘅同個古仔。但呢度又唔會喎，即係你當佢少異世界咁囉，你當佢。 係呀，係。即係佢似呢個老老修入面嗰啲中國人著嗰啲衫呢，即係你睇到係一睇就知係中國風啦咁樣，咁但係你唔會覺得。係 未至於怪嘅，係囉，即係。 咁佢哋仲再溝淡少少嘅，我覺得就， 嗯，係咁即係星戰咁啫，佢啲衫係少少似中國，有啲怪咁嗰啲咁咯。 係，但係如果你睇清楚嗰啲嗰啲細節啊，嗰啲都係係、嗯、中國 feel 嘅。 哦，即係佢真係改中國名嘅啲人就成裏邊故仔都。哦， 佢屋企啊，直情貼咗個福㗎。 嚇、啊？ 貼咗有個福。 貼咗咩？ 我福字係。 福字哦。 系啊，啲家私嗰啲都系中国风嘅嘢， 嗯， 啊，你留意一下就睇到噶， 嗯， 系、哦，好，咁呢度睇下好特别嘅作品，即系系即系直情系中日合作噶啦，如果咁讲即系变咗系， 嗯， 啊， 即 系机械 人动画系啦， 仲有一样就系咧，我成日话啲中国即系或者系嗰啲古仔咧。是冇點解就日本嗰啲古仔就啲人會食壽司啊，會慶祝女兒節，佢呢度都有啦、啊、有炒飯啦、啊、終於都不過炒飯呢樣嘢就周圍都有嘅， 唉度度都有 食炒飯啫，都未係太地道， 係啦，咁睇下將來會唔會有多啲啦，咁宣傳下都好嘅，我覺得 慶祝中秋節咁啊，嚟慶祝清明節咁啊 啊、或者祭皇帝咁啊， 嗯 嗯，好， 咪离骚啊嘛，系咪？香港咪有套短片出咗，咪一投紧呢个众筹去拍噶嘛？有冇睇我贴出嗰个？离骚咩幻觉 系 嘛？咪但系唔好以为古装喎，讲佢讲机械人噶喎。 哦， 系啊， 系啊，系。 咁啊要捐錢啦！ 即係佢玩呢個香港本土兼夾講機械人㗎，機械人而家唔係講緊高達嘅，即係人樣嗰啲機械人。 哦 ，OK， 人形機械人啊，咁大家可以睇下，睇翻有篇文介紹嘅，大家翻返去群組睇下，咁啊都唔知好唔好咧，咁樣即係有錢到可以買起一啲日本嘅啲咁嘅。製作單位啊，去幫中國製作一啲嘢係嘛？我諗都係咁上下啦，係咯，係 咯，可能有份投資下咁咯。 咁咩有份啊？直情係金主啊，肯定係即係呢個同呢個東尼劍遊記係唔同嘅，都係佢哋覺得可以合作去揾、嗯、即係台灣嗰邊合作啊嘛。即係 日本揾台灣， 係啦，呢度就應該係中國直接買起嚇，即係見到核心政治公司都幾等錢使嘅嚇。即之前啊 ，AKB 嗰啲咁都可以整套嚇，專幫 AKB 做宣傳嘅 AKB 嗰度叫咩話？個名嗰度叫乜鬼？都係叫 AKB AKB 0048好似叫做係嘛？ 係， 好似係咁上下。咁點解唔可以整翻套係中國嘅咧？咁樣咁唔係咁都冇嘢嘅。如果套嘢唔太交，咪 OK 咯，係咯。即係呢套嘢其實係咪講一帶一路嘅咧？咁即係大家要睇啊。即係車嚟噶嘛？嗰啲仲唔係一帶一路？係咯，係啦。一路沿住一帶一路嘅一個旅程咁樣係嘛？即係新西遊啊嘛，或者咁樣唔知啊，唔知後面其實係點啊？係咯，即係如果後面冇乜點，即係大家都係只不過一個商業合作就 O K 嘅。 嗯， 係 啊， 我冇所謂嘅，即係我驚後 邊嘅事咁樣， 唔知有冇係，即係或者冇嘅，或者真係冇嘅，可能係商業合作嘅啫，係咯。咁可能佢會唔會連動都會？即係中國今次係中國生產嗰啲模型啊，雙鑽 啊咁樣樣， 唔會啩？ 好難講啊，唔會 friend 呆啦，我估係咯，係咯，即係出翻一扎嗰啲，即係平時出嗰啲戰隊，即係中國嗰啲咧，買嗰啲正版嘅冇問題嘅。唔係你唔好以為出得渣喎，佢內地出嗰啲戰隊嘅人都出得唔錯㗎。係，唔係因為有啲日本嗰啲人佢哋有買埋呢啲㗎。 嗯 即係佢全世界都玩㗎，韓國又玩，中國出都玩，唔係渣㗎，出得唔係渣㗎，即係出翻中國嗰啲戰隊嗰啲人，嗰啲玩具唔係差㗎，出得啲設計都 OK 㗎，即係件玩具嘅設計我意思係 OK 㗎，你玩咪啱，咪又係啲戰隊啲人咁咯，唔係好流㗎，唔係以前紙皮底嗰啲咁嘅質素㗎，絕對唔係㗎，係啊，你睇下中國啲第三四廠啊，出得好嘅日本㗎嘛。系啊，咁唔奇噶，真系唔奇。唔系嗰时嗰套假超時空要塞都有出啦，咩出奇啫？你估下嗰时有套系扮晒超時空要塞噶嘛？ 即系 CG 作画个， 系啦 CG 嘅，系啦。但系佢啲机出得唔靓，唔系差喎，出得 OK 靓喎。 做咗几贵噶啦，好似嗰套嘢。 系啊，即系嗰套嘢可以唔睇，但系佢出嗰啲玩具咧，反而系 OK 嘅。系。系啊。即係佢當嗰個套嘢就係 sell 啲玩具嗰個廣告嚟嘅啫，你唔好理佢啊！但係啲玩具唔差喎，真係佢啲飛機啲機人都 OK 嘅喎，個玩具本身， 嗯， 係啊，咁所以你話呢套會係中國玩具廠出，我一啲都唔出奇啊！即係大家反而呢樣嘢要留意翻咯。睇嚟緊如果呢個有產品化，到底係咪直接已經係同中國玩具聯動啊？唔係日本啊？ 同埋咧， 但我覺得都唔出奇。 我係比較。期待佢啲怪兽多佢啲机， 哦，点解咧？ 因为我觉得怪兽可能会多嘢玩啲啊，即系可能好似索斯兽咁。 系咪因为中国人乜都食啊？系嘛，所以佢而家嗰啲就首先就上只蟹先，系啦， 个头盘啊， 系头盘先，龙虾啊蟹啊咁食下先，咁鱼翅啊嘛，跟住有鲨鱼咁，咁即系咪咧？总之背脊向天嘅都可以食啊嘛，系啦系啦系啦，啲系啦，嗰只狸、猴子、鹿啊咁，系啦，跟住猫啊、狗啊咁啊嚟嘅嚟紧嘅，即系推广翻呢个饮食文化嘅，实质呢套嘢系嘛， 咁 样系啦，中华小厨师啊嘛，系嘛，应该就煮猴子、鹿啊，煮猫、煮狗啊，咁先够中华啊，系咪？ 系 中华料理一番喎，仲唔系应该食呢啲？系嘛，食野味啊，应该系咯。系咯，食猫食狗应该啲咩猫咩狗好食咧？其实你嗰啲养嗰啲就唔好食嘅，可能嗰啲诶宠物嗰啲咧，系啦，即系宠物嗰啲狗啊唔好食嘅，即系煮只吉娃娃食鬼咩手猛猛啊，系啦，系咩好食咧？咁啊讲呢啲咯，系咯，最好嘅食材系咩狗咧？咁啊，呢啲真系中华料理嚟噶嘛，嘅精髓啊嘛。好，咁睇下呢套啊有乜嘢啦，系咯，咁。咁其實嗰啲角色我又唔好覺得佢好咩，即係都係好日本嘅，我暫時個感覺係咯，啲角色嗰、那個即係設定上係咯，嗯，係咯，即係嗰條友平時唔著褲喺度周圍行揈下揈下嗰啲咧，係，即係呢啲我又好難想象係一啲中國角色嚟，係咯， 係而家 中國角色嘅底褲呢啲啊，係咯，即係你都覺得係好日本嘅，係。 咪要中國嘅話，咁就要呢個踢拖啦，然之後背心短褲啦，仲要係鬍鬚佬啊咁樣。 我仲要避 馬自虐刀啊，係 啊，要咁樣個主角，係 啊 ，OK， 好，咁有冇呢套？除咗呢度即係咁上下啦，即係第一集就總之打一隻蟹怪嘅啫，咁大家有興趣就睇睇啦，其實冇冇咩特別，但係佢個世界觀係你要自己理解一下，比較怪啲嘅，係啦，別景咁樣少少，係 啦，係啦， 佢亦都冇講得好清楚嘅有啲嘢，咁啊睇下先，大家睇咗第一集先。咁呢個係點嘅咧？其實點解話我係偷步咧？其實未做嘅，解釋埋呢、這個。 係，佢係咪話四月四號先至會？ 係啊，正式係咯，四月新翻嚟啊嘛。咁啊，點解會三月尾已經睇到咧？佢哋話係 Netflix 已經抌咗出嚟嘅。 是， 但是你說是其實只有得日本 Netflix 有而已嘛，是吧？ 是的，因為我就找過香港的 Netflix 就未有的，其實 是。而內地是沒有 Netflix 的嘛，你說。 但是他剛才新的講就是愛奇藝的嘛，因為。 是的。那有沒有機會是愛奇藝已經有呢？ 其實本身呢，我們的片源那裡就寫著 Bilibili 的。 哦。 是的，有個水印在這裡。 唔係啊，而家啲 Bilibili 好似唔係咩喎，係正版嘅喎。 係，冇錯。 而家俾錢播嘅喎，咁即係有啦，即係點內地係播咗啦第一集。OK， 咁大家搵嚟睇下啦，係咯，咁呢套可以睇下嘅，係咯。即係最少係新題材，唔係咁翻碌麥 cos， 話麥 cos 但又 love life 咁嗰啲咧，我啲人我真係睇唔入眼啫。係啦，咁呢套話曬新題材，睇下得唔得啦，大家係咯。咁作畫嗰樣嘢唔需要擔心好靚嘅， 就似乎咧係有呢個大陸配音嘅，因為我見過 Vicky 有寫。 哦，即係內地都配埋國語。 係啦，應該係啦。 OK， 不過都唔懶係咯。 咁但係我哋又未見到佢有個大陸配音版咯。 咁你 prefer 睇大陸配音版多啲啊，定係睇日文配音睇翻中文字幕咧？ 咁、哦、當然唔會理佢嗰、那個大陸配音版啦。 咪其實大陸配音都唔差喎，配得講真。 係。 都 OK 喎，內地啲配音員啲 配 音技巧係咯，即都即係當然你睇佢冇呢個大叔配喎，唔知我啦，係咯。 咪應該都 有時有機會㗎。咁但唔會嘅，通常卡通係正常嘅，啲配音聲都係咯。如果佢哋配開嘅話，係咯。唔會搵啲奇怪的聲配嘅，係囉。唔渣嘅，但內地啲配音都唔錯嘅，配得。 好啊。 好。好啦，咁唔止呢套㗎，數返幾套其實嚟緊啊，四月新返啊。 四月好多。話 新返啊，但其實好多舊 IP， 係啦，數下啲咩舊 IP 啦，又嚟啦。 我數下啲有興趣先啦，梗係要。有一套佢話就係根據鐵拳浪子改編嘅。叫做 Megalobox 啊，嗰、那個佢係淨係落許話就話係鐵拳浪子，其實佢應該只係攞咗個概念，其實就 唔係。如果你睇嗰個畫頭咧，佢又唔會叫翻做史水上，佢第啲嘢，佢第二個人，但係佢打嗰陣咧，佢就著住個好似 強 化 骨咗嘅外骨架咁樣。 係啦，即係好似阿麥迪文你嗰只啫，即係佢係一條鐵嘅啫，就唔係包住嘅。咁但係咧，佢一樣出呢個交叉翼擊拳嘅喎。 系啊， 咁同埋出交出翼擊拳嗰陣，佢就插住人哋嗰個另一個骨架時候，所以會出曬啲火花嘅。 哦， 就咁嘅。咁但係佢個名字就唔係叫小水象嘅，所以其實佢應該攞翻嗰個古仔，即係再玩啦，應該係咁啦。係，但係就擺喺未來世界。 概念 係 嘅啫，佢 係。係啊，個古仔攞咯，我估係。 嗯 跟住擺喺未來世界嘅。係。咁樣或者科幻嘅。係。 咁另外就有鬼太郎啦。 是啦，他們說不知每十年都必有一次的啦，他們說是啦。 是啊，他說逢是68年、71年、85年、96年。 哦，這樣的。 7都是，是啊，跟住這個是第六季啦已經是。 哦，即是計緊啲嗰啲闰年定咩嗰啲是嗎，即是要有啲時辰八字同風水學在後面可能。就會有鬼太郎的啦，他們 ,ok。 是，那就就啲其實啲造型都已經唔同曬㗎喇，鬼太郎。 係，貓女已經變咗一個美少 女嚟㗎喇，係啦係啦，唔同曬。 真化 咗，同蝙蝠俠個貓女咁㗎變咗。 係喇，靚咗好多啊，係。 係，四周。 咁跟住又有個係即係好老牌子嘅，係雷朋三世啊。 嘩，今次佢戴返個單眼鏡啊，即係嗰啲真係以前啲紳士嗰啲㗎。係 啊。 同埋佢樣冇咁搞笑喎，呢個係正經個樣。 哦，大個都係馬騮咁嘅樣嘅啦，但係就正經啲，佢做完教係啦。 即馬騮咁嘅樣，佢就必定係好衰嘅個樣嘅，即佢意思即係個造，即係個髮型啊，都係呢啲，但係個樣啊唔係傻嘅， 係 個樣冇傻。 佢呢次應該係第五次就改編做 TV 動畫嘅，係 啦，又兩個女 資料者係啦，又有雷鳴睇啦。咁就呢啲咁舊嘅作品，又有個 reboot 嘅就係足球小將。 哇！呢個犀利啊，又由小學南國隊栽嚟。 由小學雞再嚟過， 係啦。咁到底今次係會半場都踢幾集啊？定係今次會係爽快啲龍珠超咁咧？ 照計就應該唔會踢咁耐波。 足球小將超啊！呢度原來係 係啦。咁另外又有套又係好舊嘅，就係叫《銀河英雄傳說》啊。 哦，呢、這個人設全部換曬，係啊，銀英傳啊，真 係唔係舊陣時嗰個嘅。 系啦，唔同咗嘅。 咁佢第呢一季咧，净系得十二话嘅啫。 哦，咁样。 诶，应该系分好多季嚟做啦，即系我谂好似诶、大黄号咁样分。 咁呢个一定啦，因为好长嘅银鹰传。 因为我记得旧版系百几集嘅，应该系。 哦，系系黐线。 同埋好奇怪喎，因为我记得旧版应该系 OVA 卖钱嘅嗰阵时系。 嗯嗯。 收尾先搬翻上电视做嘅啫。但係都可以做到百幾集，你都諗下真係幾咁誇張。 嗰時電視係麗的啊，突然轉亞視有播。 亞視應該。 哇，其實配咗音就好好睇嘅。係。係追字幕辛苦啲，因為佢其實係好講好多嘢。 因為佢人物又多。 主要係講嘢。 記嗰扎人物都幾惡。 嗰啲人啲名又長。 全部都係德國人嗰啲名 字。即係佢譯咗做中文嗰陣，嗰啲名哇十幾個字，大佬。 係啊，最少字都七個我諗係。 係啊，佢配音就好啲，即係如果配翻廣東話，真係好睇好多，係好睇嘅，其實好睇嘅。 其實原著都好睇嘅。 嗯，哦，小説。 係小説原著我。 哇！小説犀利喎，我望過佢個第一期咧，咁啊全部係講一個歷史咁，就係成期書幾乎。係。哇！睇到我位仲未入正題，因為睇咗咁耐都。 其實係好睇嘅，其實係。 係，你要有心機啊。 其實阿楊威利一死咗咧，其實就開始個吸引力就跌㗎啦。係 咯。 因為楊威利喺前段已經死咗㗎啦嘛。 竟然係咁嘅咩？ 係啊係啊，佢未做到尾。哦。徒弟叫齊格飛係接佢棒㗎嘛，因為。 哦，咦？咁咪即係 L 瓜咗，就轉啲人咁樣。 系啊， 唔系嗰阵时系话呢个咩啊嘛，系三国志啊嘛，孔明瓜咗老衬啊嘛。 系佢系似三国志嘅，系啦。 唔系， 咁 三国志啲人都系睇到去赤壁就算噶啦。 但系佢真系好早死嘅，杨威你系。 系。 应该系我小说嘅四分一已经死咗噶啦。 啊，即系唔好话睇到，唔好话睇到孔明死啊，你都睇到三睇、啊、到赤壁嘅啫、啊，日本仔。 咁佢唯有就靠住阿莱恩哈特嚟顶住嘅啫，即系嗰个疑似马沙咁嘅样 子。唉、哎，嗰、那个金毛啊，型咗我啊， 系。咁佢其實《銀河英雄傳說》一路都冇斷到嘅，咁你舞台劇舞台劇都一路有做嘅。 係啊，係啊，係啊，有啊，有啊。 同埋今次個製作咧，其實我覺得都幾勁喎。今次係 Production IG 做製作嘅喎。 哦， 所以個作畫好鬼死靚喎，今次佢 係， 因為舊嗰個版本就比較簡陋啲嘅。 但佢轉曬啲人設，咁其實點解咧？其實大家睇咗咁耐係嗰個樣 子，係咯、啊？ 點解會 轉曬嘅？全部人設都轉曬嚟嘅， 係咯、啊， 係啦、 啊。咁唔係好同喎、啊，個樣都即係佢唔係話淨係換咗個人咯、 啊， 條、啊、樣都唔同。你換咗個人皮啊，你會跟翻嗰個樣噶嘛，係咪啊？ 係 咯，即係你馬沙咁都唔係，即係後來嗰啲都唔係安然良和啊。咁你會唔會改咗個樣？咁就唔會噶嘛，係咪先？即係當然，如果手畫第二個人畫會有唔同咗，佢個畫風啫。但係佢唔會改咗個設計噶嘛，即係冇喂轉大個髮型咁唔會噶嘛，即 係 但係呢個真係改咗你噶喎，直情。 完全唔同啊！ 係啊，啲舊 fans 就好似唔係好接受，暫時係。 係，咁就，但係啲作畫係靚嘅，係靚嘅，係啦。 嗯，好。 咁就仲有啲舊 IP 嘅，另外就係 QT Honey 啊。 哦 ，QT Honey 都翻翻嚟啦。哦。係 啊，叫做Universe， 即係甜心戰士 Universe 嘅，今次個名字。 哦。咁啲樣又點樣嘅咧？ 啲樣就接近翻永井豪嗰啲。 哦 ，OK， 呢個就反而似啲。 反而就做翻原著嗰個 角度， 係、哦、啦、 okay ，好， 咁都係好舊啦，呢、這個又係。 好舊，不過真人化咗好多次，可能有啲人都會都會記得嘅。 TV 版又做過真人， 袁剛偉啊嘛， 係袁剛偉，係啦。跟住有一個又係舊 IP， 但係舊 IP 嘅前傳啊，就係、是《蒼天之拳》啊。 即北斗之拳。 北斗之拳嘅 前傳。呢個有冇試過動畫化？係第一次。 我記得印象之中就 TV 長片就應該未試過。 Okay. 你話嗰啲一兩個集數 OVA 我就真係唔記得啦。 但呢套其實個書啲人唔係咁鍾意嘅啫喎。係 啊，其實真係唔係。 點解會將呢一套嘢動畫化嘅呢？真係奇怪啊。 佢都唔知啊，真係。但你如果你要佢都係食住北斗之拳個名氣嘅啫，其實。 係啊，但係嗰時都唔係好得。 系， 即系我冇谂过佢会动画化咯， 咁 样， 嗯， 即系你，我觉得你呢个唔即系比美啊，天使心啫嘛，即系你根本系， 哇，识嗰个 系啦，但系其实个书啲人都唔系话咁中意，咁、嗯、咦，竟然会动画化，嗯，系咯， 咁就唔知啦。咁我见到啲画风都佢都几似啊袁哲夫嗰啲样嘅画到， 哦，即系有个画头噶啦已经， 啊，有啲片段睇下， 哦 ，OK， 就画翻嗰啲样嘅， 依家呢套嘢。 手绘啲人系手绘嘅 个，嗱咁佢系少少，嗱佢系讲翻好似系二战定战后嘅事嘅咁 样， 二战系嘛，即系讲翻上海噶嘛，好似成系咁， 系啊系啊系啊，上海， 系啊，所以完全、哦、其实冇乜北斗之拳嘅 feel， 因为北斗之拳其实似 Mad Max 噶嘛， 系咯， 咁佢就喺翻又喺翻一个有文明嘅时代，仲要咁旧， 上海滩咁 嘅，系啊，上海滩，但系啲人识功夫嘅，咁犀利真系， 着晒唐装嘅，好奇怪嘅， 系啦。即又可以拍下呢度啦，上海滩就系呢个功夫传咁啊，即系许文强就系盖世高手咁啊，系啦， 系啦， 最屘系中六合神剑招招招招咁死噶，或者中北斗之拳死啊，最屘系许文强原来真系俾人捉捉捉捉捉咁捉完爆咗咁死嘅可能啊， 系，咁就到机械人动画啦，机械人动画就有高达。這個叫 Diver 是吧？ 是啦， 高達根金標 Diver， 上次就看了個 第一集 金 啊，不是喎，其實金不是第一集喎，是喎，是前叫前度 章啊，就真係最章嚟。 係啦，主角係最後先出場。 跟住就會有個電視動畫啦，今次係變翻電視啦，就唔係得幾集嗰啲。係 啦，電視動畫嚟嘅，冇錯。 係啦，咁都幾期待，因為個畫面睇個序章都唔錯，其實個畫面。 今次個野心係玩埋人物嘅要 可能是Ready Player One 嚟嘅，佢哋其實係， 即係啲人自己又有變過 Avatar， 變到啲獸人啦，或者甚至乎一隻動物啦。咁亦都會多咗啲其他得意機啦，就唔係淨係得啊紅霸啦，咁又玩埋嗰啲魔，其他啲魔蟹啊，咁都會玩埋啊。咁都幾大野心嘅今次都，即係我諗佢而家呢個可能仲好過搞正經嗰啲，所以。這個就變成是正經來的，當是正式的、當是正式的高達了，已經死了， 只是 雙以後可能都不會有正式的高達了，即是玩完跟登標輝達就好了， 正經咪仲係 Origin 咯，淨係得來來去都係。 Origin 都完啦，即最少呢一個篇章完啦。 馬沙個篇章完啦。 係啦，咁會唔會下一章又變咗係站在大地上啲高達就唔知有機會嘅。 終於由頭開始。 因為你睇嗰個咧就已經出到太空母艦啦，已經見到啦，咁啊仲唔到？係咯，阿龍都有埋啦，咁即係話佢哋出發去或者收攞高達噶咯喎，講到。係。係咯。咁即係已經搏到落去，即係站在大地上啲高達㗎啦！呢度最後應該。 係咯，所以 我覺得佢會整佢坐起身完場咯，因為嗰度畫咗㗎啦嘛，坐起身嗰度，高達坐起身啊，嗯，嗰度畫咗。 就睇住呢個根針標先啦，唔緊要。 嗯，係咯，冇錯， 係咯。跟住另外一套機械人動畫又係好耐好耐㗎啦，就係、是Full Metal Panic 啊。 哇！ 係 驚爆危機。 呢個係第四季啊，呢個係。 嗯。 距離上次13年前了已經是。 是啊，又是那些以為要個宣銷給自己的東西 來 的。那這個是什麼篇章呢？到終於講到。 他說就應該是由這個原著第七卷一路拍到結局啊，今次是。 是。第一新那些呢？有些新的小說的。 哦，那個應該未搞啦， 那個再之後嘅 ，OK OK， 應該仲係用緊舊版小說。 OK， 明白。 係啦，係啦。咁你見到嘅畫面就睇過少少畫頭，個畫面都靚嘅，其實係今次。 嗯。 不過舊都靚㗎，我覺得舊都。 佢仲會唔會一集搞笑一集又正經咁咧？仲會唔會咁搞？一集翻學，一集又打咁咧？ 應該唔會啊。 係咯，唔好惡頂，我唔好中意咁樣。 但係應該會喎，我覺得。 貴係搞 笑。我唔好中意啊，就係咁樣佢。 唔 係 佢 做咩？ 即係你想分開 啊？ 即係拆一季出嚟搞笑咁。 或者咁好啲咯，冇咁怪咯。 佢因為佢真認真嗰啲咧，嗰啲戰鬥場面佢係做得好好睇嘅，其實 係啊係啊， 同埋畫得好靚嘅佢都係。咁希望佢呢次係做翻軍事 feel 啲咯，可以。 係因為佢 或者咁都得，半集搞笑，跟住半集打，即係好似 F 唔係佢小説都係咁㗎。 突然間嚟啦，咁好咯，咁就 OK 喎，咁 OK 喎。 係一本一本咁樣嘅，間接出嘅。但係佢未必係啲時間係跟住嘅。 你想象下啦，如果 Eva 係成集食飯， 係 跟成集先係打，咁你唔覺得好奇怪咁樣做咩書？咁啊咁，咁啊跟住食下飯就知道來集咁好睇啲係嘛？一集過嚟有曬兩尾咁先得㗎，一集一尾好怪嘅，即係明明叉雞飯㗎，點解要一餐叉一餐雞先？唔係一餐叉身雞都 OK， 即係我知即係佢咁怪啊！一集係搞笑，一集係正經，唔係好頂得順，有啲精神分裂嘅感覺啊！ 係 呢套都係搞笑動畫定係正經動畫嚟㗎啦？即係你睇一集係騎羅羅，跟住另一集係即係鐵血孤兒咁喎，真係。你做咩？我睇緊咩？ 都咩精神分裂啦，真係。 係咯，我另一半集騎羅羅，跟住半集鐵血孤兒咁冇好少少咯，係咯。 系， 系啊。好嘅，睇下佢点处理啦，就系啦，好多拥趸嘅呢度系。 系， 嗯， 系啊，因为轻小说都好多人追啊，嗰阵。 冇错。 讲话电视版啊，系啦。咁又有啲就又翻翻嚟嘅，妖怪手表又有新嘅电视版啊。 竟然？ 啊！妖怪手表有电视版。 我哋先讲完话呢套嘢系咪已经冇咗咧？又有啊，原来。 白宅地，跟住咧又有电视版啦，妖怪手表。跟住另一套都好耐噶啦。嗰套叫闪电十一人啊，即系嗰个科幻剧， 哇， 系， 你又 有啊， 有啊， 哦， 系， 其实都几过瘾嘅，其实嗰套嘢我觉得就得意嘅，啊，佢又有一个新嘅章， 我觉得 科 I P 喎，咁贵真系， 我觉得系佢人设衰咯， 都唔系，我觉得几得意喎啲公仔，我 O K 喎啲公仔， 我几憎佢人设，唔好意思。 系佢嗰班人唔好真系搞机器人动画 OK 嘅，打翻波嘅， 啊踢翻波又 踢翻波 OK， 唔好攞呢样嘢套落去机器人度，大佬唔好啱嘅，大佬 系 冇啱 feel。 跟住刀剑神域外传嗰个日亦都有， 系都系电视嚟嘅， 系 电视刀剑神域嘅外传啊， 系自由啊， 真 Gala Online 啊，系啊， 咩 Online 啊？ 真 Gala Online 哦，咩意思？ 蜘蛛啊！佢唔系佢系嗰只 game 个名啫嘛。 哦， 佢叫蜘蛛啊！嗰个 game。 啊。 哦。 哦 ，OK。 即系唔同，又玩唔同嘅游戏嘅，今次系。 玩枪嘅今次系，希望佢正正经经咁玩枪啦吓。同埋佢唔系嗰堆角色嘅，应该系会转咗。 即系新角色。 呢个系外传嚟噶嘛？因为系。 哦。 系啊。哦，所以冇追开嘅都可以追下嘅呢一个。 吓，希望佢正正经经玩枪啦吓。唔好到时候攞把剑攞嚟乱咁斩啊嗰啲咁啊， 希望系啦吓。 好， 跟住亦都有东京食种啊。 哦，又翻嚟啦， 又翻嚟啦，东京食种系。 好多 I P 喎，咁鬼值钱。 好多，哇，好似啲都几，即系都几精彩喎啲，即系起码个名几吸引。 个名咯，到时好唔好睇唔知。 到时好唔好睇唔知啊，起码个名系吸引。 咁 O K 喎，系咯。 都几多。 但系我估佢呢个东京食种可能都系啲。即系唔系嗰堆人之类咁，或者系啲新啲嘢嚟，我估啊。咁、嗯、当然我冇睇嘅，但系我暂时见到叫 V 咁样，咁唔知系咪啲新嘢咁啊 ？O K， 系啦，可能另一个章节啦，又系系 啦。嗯，仲冇？ 我见都系咁上紧啦。 即系呢啲系旧 I P 啦，新嗰啲就我哋唔识嗰啲就仲有好多噶，我见到。 系 好多啊，成黐线啊，多到。 点解？哇！真系四十。三四十套咁多嘅喎，可以 系啊， 因为夸张 点睇啊真系， 点睇啊？ 系 一直睇几套都顶唔到啊，大佬。嗱，佢有啲其实我哋一早已经睇晒噶啦。你譬如嗰套《B B 的 beginning 佢係電視做翻啫，其實。 哦哦，佢會電視做翻。 嗰、那個 AICO 分身亦都係電視做翻。 我就見到點解會有呢啲咧？佢電視做翻。 其實佢電視做翻嘅啫。 哦，明白。 因為Netflix 一早做曬㗎啦，嗰啲其實。係啦。係啦，佢抌翻上電視做啫，嗰啲嘢係啦，我哋一早睇。 嗱，咁呢個實驗品家庭咧，即係啲香話香港本土嘅漫畫改編。 系啊，犀利啊！ 系啊，咁嘅动画版都出啦。 动画啊，佢 系啦，系啦，系啦。 电视又系，哦，叫咩名字？直头叫做实验乜鬼啊？ 实验品家庭， 实验品家庭，佢讲佢成间屋啲人都系咩话？你话系啲半，即系好似兽人咁样嘅，定系咩怪人 咁啦？即系佢系个科学家夫妇咁样，系自己搞啲非法嘅科研咁样，咁整咗啲屋企人。 咦，整成咁。好长喎，呢个真系， 系啊， 要注意下。 呢啲唔系香港做金主啊，肯定冇钱啊。系，冇可能啊！呢啲真系，嗯，即系呢一定系人哋觉得好，所以即系做啊。 系啊，本身系都系喺日本出噶嘛。 哦，佢喺日本出嘅， 系啊，系。 OK，OK，OK， 哦，咁啊唔出奇，如果系咁， 系 即系唔会搞风云咁嘅，即系日本系咯。 我啊唔识嘅，我谂 唔识啊，唔系啩？ 识嘅应该识嘅，某啲识嘅应该系咯， 系唔知啊。 好，咁呢日都系四月嘅， 系啊，全其实头先讲嘅所有都系四月啊。 嗯，第真人版嗰啲即系真人日劇，就似乎好多都系啲警匪啊、推理劇居多啦。我都 系啦，系啦， 我立过都 科幻，好似 冇乜啊， 科幻就 冇 个角咁样。 冇。 最怪就我上次有提过嗰个息怒咯，即系又系执到个对讲机就同翻之前嘅人沟通。 嗰个已经系比较即系可能到时要讲下啦，拍成点？ 系啦，算科幻，即系算科幻啦，嗰个都 系 直头科幻啦，都唔知啊，直头科幻咁嘅就。系，不过就条桥又用过多次啦。不过睇下今次日本版睇系拍成点嘅啫，其实。 咁电影少女而家完晒未嘅咧？ 我睇资料就完咗噶啦。 哦，因为我都仲未睇到最尾一集。 我都冇睇，我除咗睇咗第一集。 我未睇到最尾一集咯，因为我见嗰度都仲系做到佢咒完嗰度咯，即系话佢发现咗原来仲有一个天野爱嘅，即系佢话原来当年个天野爱变咗人，我唔知佢点样会咁。即系佢又缩收埋咗个新嘅，即系以前嗰个天野爱，呢个系另一个嚟嘅，唔知做咩。但系佢话呢个变唔到人喎，佢话佢会消失噶，咁我唔知啊。咁啊，仲有最尾一集我未睇，但系狂赌之渊就睇晒啦。咁啊打完即系斗赢咗个单眼女之后就冇，即系佢无端端就话下一季见啦，咁样。 哦、 就冇入又冇话突然间咩完喎，好似佢仲有下一集咁嘅样，咁就完咗。咁啊，拜对威个单眼女其实系呢个动物战队入边个鲨鱼女嚟嘅。 哦， 即系个样有啲似阿小雪嗰、那个。 唉、哎，我知边个先。 诶，咁不过我唔知大家知唔知小雪即系个样有啲似吴京嗰、那个。嗰时啲人系咁讲噶嘛，话小雪同阿吴京撞样啊，你冇听过咩？小雪日本明星嚟嘅 ，OK， 唔系香港嗰、那个， 唔系香港唱歌嗰、那个， 唔系嗰个日本明星啊，咩咩好多戏嘅嗰啲咩咩话个咩三丁目之食日啊，咩好多嘅， 系 呢排好少见噶啦，有时啲戏 又由少女做到阿妈噶啦，已经 系啦，咁、那个鲨鱼女又有啲似嗰个样嘅，我觉得有少少似。 瘦瘦眼大大， 但呢度嗰个单眼嗰个样唔似，我初唔认得系边个嚟嘅。我查呢啲吓，呢个鲨鱼女系咩种咁嘅样嘅变咗，咁啊， 一睇对比图就真系都几似啊， 几似咩？吴京啊嘛， 系啊， 竟然似吴京，犀利啊！系《战狼二》主演啊，小说噶嘛，系《战狼三》啊，换咗小说啊，跌咗落咒泉乡啊，又系，阿吴京跌咗落咒泉乡，变咗小说出翻嚟啊，咁就女生打住先咁啊，系嘛，又遇到盗墓者罗拉系嘛，一齐变翻男人系嘛，一齐变翻吴京同阿 Rock 啊变咗系咪咁啊？ 咁样。 但佢兩個永遠都唔會一齊變男嘅，一個變咗男，一個變咗女嘅，永遠啊，係咯，你咁都好睇噶嘛，兩個變咗麻甩佬唔好睇啦。 好 ，anyway 啦，咁啊，咁啊，冇啦，誒、哎，今季嗰啲叫做交代咗啦，冇咩特別， 冇乜特別， 咁咁有好多劇我哋都未睇新嘅，咁或者下個禮拜同大家講下啦，係咯。變魔術哥，我之前都揾唔到，不過佢而家新 update 咗有啦，但係未得閒。 Okay. 我都會睇翻曬嘅，我都好有興趣嗰度咁啊，其他啲都未見到啊，好多新劇出咗第一集咧，就冇出尾啊，好多都 係咯，冇咗。 因為啲中文字幕版嘅先係啦，要再抄抄，係啦。咁如果揾到啊，再同大家再跟進下，一下星期就冇乜科幻片嘅，基本上好似 係就冇啊。應該都 係啦， 一路殺落都係做緊今個禮拜嗰兩套。 係啦，咁亦都又未必睇到啲乜嘢，即係。新翻住我驚會唔會啊？有冇機會咧？ 睇啊， 盡睇啊，係咯。 盡量咯，盡量。 係咯， 多得幾。 因為你四月新翻，未必一定四月頭嗰禮拜做啊嘛。 係啊，因為佢有啲試到四月尾四。 係咯，係咯，係咯。咁到底第一個禮拜有冇嘢睇到㗎？幾多套睇到㗎？我盡量啊，係咯。 都有啲嘅。 同埋睇到就係咪科幻㗎？咁我哋都唔肯定啦，到時再睇啦，再睇啦，係啦，係啦。咁啲劇啊又係啦， 睇嘅就係《銀河英雄傳說》就係四月三號做。 哦， 係 咪啊？咦，咁呢個應該 OK 喎。 係嗰個應該。 要睇啦。 咁誒《驚爆危機》就難啲，因為四月十三。 係、哎，我呢個未做住 OK。 呢個未做住，要再過多個禮拜。 唔緊要。 跟住嗰啲係啦，係啦，係啦。足球小將就近啲，足球小將就四月二號就做啦。 其實佢咪鬼太郎係咪今個禮拜演做啊？佢嗰陣緊接。 鬼太郎四月一號啊！四月一 號。係。 跟住就雷鹏都系四月三号。 哦，系咪啊？咦，咁 OK 啊，咁都 OK 喎、啊。 都有几套睇下，都 系咯，起码有几套睇下，可以好好啊。咁下个礼拜睇咗同大家讲啊。 都可以睇下呢啲先，系咯，系啦， 系啦。哦，你讲嗰套打拳嗰套都四月五，有机会睇到啦。 系啦，有机会四月高达就四月三号做啊，系啊。 哦，咦，咁 OK 喎、啊，咁下個禮拜已經有好多上咗咯喎， 可以大家就係講下新番。 好啦，咁啊講下新番啦，同大家係啦。咁下個星期咧，係咪仲有咩啊？仲有你話有一套有一套戲喎、啊，我哋等緊嘅喎，係咯，就會有優先喎、 啊。係《無聲絕境》啊。 係咪嗰套 ？Quiet Place 啊，Quiet Place。 嚇！哦，係咪有一睇啊？ 下星期咧就有個優先場。 哦，系咪設定噶？定又系要 喺清明節嗰日？清明 睇 ，OK。系啊，嗰日嘅咋？ 系啊，四月五号啊。 咦，咁样啊？咁要买定飞喎？系咯。 系啊，系啊，系啊，佢有几场？ 有冇会唔会吓？即已经系真系嘅，肯定咗嘅，唔会有时你知啲场噶啦，咁都系咪嘅？哦，有噶啦嘛 ，OK。有得买飞噶啦 ，OK。 有。 咁分分帮我哋睇下呢套先，喂，呢套都 OK 喎，系咯。 是拜山之余都去睇下戏啦，真 系可以。系，系，系。呢套好多人都有期待嘅，因为佢个话头真系冇声啊，佢玩。 系啊，真系几吸引噶，所以我都啊， 唔知有冇怪兽嘅，其实系啦。 嗯。 佢做到好似有怪兽咁，但系有冇咧？可能是人嚟嘅咋？可能啲心理原言嚟噶，但都好睇嘅呢啲，系咯。 嗯， 可能佢个气氛做得好咧， 系啊，气氛做得好咪得咯。其实可能其实人嚟咧，未必系怪兽嚟嘅， 系啦。 到底你咁惊系乜嘢咧？乜嘢会杀死你嘅咧？咁唔知，但系好嘢。呢套玩唔出声嘅又系，咁好似比起之前即系玩得高咯，最少。呢套真系全员唔出声啊嘛，成玩系咯， 系啦， 佢有音乐有。有音樂嘅，有啲配樂啊咁襯住嘅，唔係真係 silent 嘅，大家放心啊。係。嗯。 係啦。 哦，好啊，好啊，咁如果下個禮拜睇到，分分同大家講 嘅。搶先講一講先。 好啊。好，咁仲有乜嘢？仲有咩下個禮拜嘅？有冇其他？ 下個禮拜因為咧近期跟住嚟緊四月廿五號 ，Netflix 都會做一套新戲。 哦，以為 之前 介紹下先呢套。 大家都好中意嗰套《屍殺列車》啊。 哦，做咩有续集啊？ 新戏啊，唔系新戏， 导演嘅新戏， 系就讲超能力嘅，咁就就会系四月廿五号就 Netflix 就会做啦。 系啦， 佢个名如果你喺 Netflix 度揾咧，就叫念力啊，佢系。 哦，佢咁 就 译 咗中文名叫译咗念力，系啦， 系啦， 就会上噶啦。 咁但系佢都系一个超能力大叔救个女嘅故事嚟嘅。 系系啊，佢应该你当佢喜剧都得噶啦，其实 都系嘅， 某程度上系喜剧嚟嘅。 嗱，大家即系个设定咧，就系如果呢个鱼蛋革命或者即系呢个 占中啊， 系啦，有超能力者企喺你嗰边参与占中嘅话咧，你觉得会发生咩事咧？咁样 发生点咧？ 咁呢个咧就系之前佢哋搞嗰啲比赛嘅想象啦，成日都系谂呢啲嘢嘅。咁到底人哋韓國真係做出嚟會點處理呢？ 係，佢仲用喜劇嘅手法包裝喎，佢係。 係。 都幾奇怪嘅其實先。咁 喜劇 奇怪，真係幾奇怪。 算唔算係喜劇呢？嗰、那個真係死人喎。 我 就揀佢係喜劇嚟嘅。我覺得係喜劇。 一開場就死人喎。 佢除咗嗰個死咗佢阿媽即係講少少啦，即係先講少少先。 睇過㗎啦，我哋其實 係啊， 我哋睇 望過下啦。 係啦，今日唔講住啦，係啦。 係咁提一提啦。咁除咗開頭有個死咗媽媽嗰個劇情之後咧、其實後面就我覺得就真係似喜劇嘅。 即係嗰班街坊又好得意嘅。 即係你當好似 即其實有班街坊點即係俾人搶佢個街區咁啦，你當即係又係有啲大財團要起收咗嗰度要起嘢咁咧，都係講呢啲嘅啲地產，即係地產霸權咁啦。如果你咁叫就係啦，咁啊 講叫就係啦，係 啦。咁佢就唔係話抗暴，就唔係話即係反政府嘅，即係其實嗰班係財團嚟嘅啫。咁但係我財團可以揾到啲好似啲喂，佢有啲好似軍警咁嘅人嚟嘅喎，動用到最犀利係。 即係官商勾結咁嘅，你覺得？ 即係最尾唔講少喎，打仗咁嘅喎，大佬唔係話即係掟下雞蛋喎，係啊。 如果香港你就當好似早幾年咩菜園村嗰啲咁樣。 我諗唔止啊，因為佢成出到嗰啲有個鐵籠咁樣去，即係吊起啲軍警上去，即係搶 你。嗰啲寫住警察嘅佢哋個。 係啊係啊係啊，警察嚟㗎嗰啲係啊，軍警嚟㗎嗰啲係啊，咁去到呢個 level 㗎，唔係講笑啊！即係佢最尾嗰個場面好勁啊。 係。 系啊，唔系话咩啲黑社会咁，即系咩剪你啲水电咁样淋下屎咁样，唔系呢啲嚟噶，唔系呢个 level 噶。系啊，佢真系好恶噶啲人，系啊， 好大件事噶，其实 好大件事，系啊，咁咪即系咪因为个女主角个爸爸咧就无意中啊就得到咗超能力，系啦，咁超能力意思即系又飞天又剩嗰啲啦吓，即系又念力乜嘢都提啦，即系其实呢似阿基拉嘅嗰样嘢吓。咁但係咧，佢又唔係好識控制嘅，所以最奇怪係咁啊！咁就到底搞咗啲咩事出嚟咧？咁就咁啊，喺咁嘅設定， 咁 啊幾特別嘅 嘢咧，都有《屍殺列車》嘅演員做嘅喎。 哦，係咩？哦， 嗰、那個你話嗰個女財團嗰、那個嗰嗰、那個、財團嗰個女老闆咧，就係、是《屍殺列車》大嗰個大肚婆咯。 哦。 哦，你講緊個女老闆，即係你講手出嚟俾佢揸爛架車嗰、那個。 系啊系啊系啊！ 哦，系咩？嗰系嗰个大肚婆意思，即系嗰个 大只佬个老婆。 大只佬个老婆，哦，原来 系 佢。 同埋开头咧，佢哋咪扫地偷咖啡嗰个女人，又系斯达列车友噶嘛？ 系啊，哦， 嗰个女工系啊，女清洁女工。咁 边个咧？ 嗰个男 咁嗰系边个咧？又 应该系嗰个两姊妹嗰个。 哦，两姊妹其中一个。 啊、好似系两姊妹其中一个。 唔知系咪啊？与神同行嗰个啦，啊，唔系嗰个就另外一个啦，系咯。 系，因为你知韩国人无论老 年，差唔多 嘅 样。 系，同埋咧嗰个 超能力个大叔，我又唔好记得系边个啦。系啦，我 又 唔识 大叔就唔知边个。系， 我又唔识韩国人， 熟 因为，但系个女主角就好熟面口，我又 系啊，我知啊，女主角我知啊， 系边个嚟噶？ 你真系识，我唔识啊。 系啊，女主角咪就系阿沈恩敬咯。 边个啊？ 咩嚟噶？ 即系咧呢个厮杀列车吓，第一个走上去嗰只丧尸。 嗰个学生妹啊， 系啦， 哦就系嗰个， 亦即系呢个阳光姊妹图个女主角，系啦， 哦，阳光姊妹图，系我记得阳光姊妹图，我 系啦， 系 OK 啦 ，OK， 系啊， 诶，大声 唔记得唔出奇，因为一上去就领佢哋阿爷， 系， 我就 系 佢嚟啊， 记得啦， 哦，亦即系嗰个卡通入边配音嗰个， 冇错。 哦，即卡通版先系，而且配音 都好 过。 佢好过瘾噶，佢好 Q 噶个样啊， 系啊系啊，靓女就唔算啦，但系佢好 Q 唔算靓女，但系几过瘾嘅个样啊。 系啊 系。O K。 系啊，即系唔系传统嗰啲韩国靓女，即系面。 哦，唔系嗰啲，佢系肥嘟嘟面嘅。 啊，仲几得意嘅佢个样系啦。 同埋佢系嗰套啊，大陆又翻拍呢个，同埋呢个 唔知啲印度定巴基斯坦啦、啊，有翻拍嘅嗰套咩永遠20歲啊，類似啊咁嘅名啦、啊、咁另外有個譯名就叫奇怪的他嘅，即係總之都係講個阿婆，咁就去咗間影相館之後就變，係啦係啦係啦， 變咗後生。 系啦， 大陸嗰套幾好睇噶喎，我有睇過大陸嗰套喎，我覺得幾好睇喎，大陸。 乜你話咩巴基斯坦翻咪，即係你知巴基斯坦翻拍佢啊？係 啊。 哦，咁有冇睇過？ 原裝係韓國嘅，原裝係。 有冇睇過巴基斯坦版？ 應該係啦。望過下啦，因為公司嗰度都有做嘅，但我冇睇曬成套。 點啊？ 係。都幾足嘅。 咁 嘅 咧。 有歌舞嘅都係。 巴基斯坦喎，唔係印度啊，大佬。 咁我唔知啊，因為我冇睇曬成套嚇。 因為大陸嗰個都有唱歌嘅，其實。 係咪？哦。 因為佢本身佢係唱歌噶嘛。 哦，本身有唱歌 ，OK 明白。 本身佢都係唱歌嘅。 本身有 ，OK 好。 係啦。 係有唱歌夾 band 嘅，你意思係 OK？ 係啦，冇錯。 哦，即係班演員其實就大家應該睇開嘅 ，OK。 即係如果你熟悉睇開韓劇嗰啲人， 我 覺得佢哋 好認得。 咁我又 韓氣啦。 我都覺得啲韓國人啲樣差唔多啊，真係唔好意思，我唔係好認得嘅啫。即就算嗰個女我唔係話醜咗定靚，但係即好似呢啲樣咧，我覺得係咁好似好似見過咁，但係到底我點解認錯人咧定咩？我唔肯定嘅咯。 好似個個差唔多樣咁，係啦。 係咩？咁佢樣 OK 咁，你話嗰個咩女老闆其實都 OK 嘅，都靚嘅。即佢呢度做衰人啫，個樣 OK 嘅，都靚女嚟嘅。不過你問啊，即邊度睇過咧？我又唔敢講。好似睇過，但 係 係啦，即係但係可能我認錯啊嘛，大佬。 嗯，係咯，再加上 咁講， 更加難講， 好難講。 佢話呢個， 你話啊， 係呢個男主角其實都係喺呢個首爾站係有份配音嘅喎。 哦，即係有導演嘅班底嚟嘅，其實呢。 即係卡通版《屍神列車》配乜嘢咧？係個流浪漢啦，係嘛？ 唔知。 哦，個老豆。 唔係 嘅。唔係嗰啲， 即係唔係啲唔係嗰啲 main cast 嚟嘅，唔知邊個。 哦，咁唔係嘅，咁個主角都幾好戲嘅呢度， 都幾得意嘅佢做得， 都幾好戲嘅。 但係佢呢 達咁佢都做到嘅。 佢都唔係咁大年紀嘅啫喎，佢喺套戲入面好似好老咁啊，佢47歲嘅啫喎。 好似 係咩咁後生嘅咋？ 係啊， 好似50幾歲咁嗰套戲又。 係 啊 係 啊， 大叔咁咯，我真係原來唔係咁大年紀嘅 ，OK。 拍戲嘅 佢做嗰個女仔個老豆喎，你諗下嗰個女仔唔係細路女嚟喎， 20幾歲啦個女都 係咯，即係都係咯，都大人喎，咁佢即係佢個設定上佢都唔會太後生啦，個老豆係咯，同埋佢都肥肥咁噶嘛，我緊睇咗咁，你睇落去覺得 好似梅浸對咗嘅成龍咁嘅樣咯。 點解你 個髮型啊？嗰個咁嘅髮型， 我個髮型 ，OK。O.K. 都冇一個 啊，系啦，咁都過癮嘅，咁可以留意一下嘅，其實都 係啊，套嘢過癮嘅就唔係，即係可能佢，我就覺得佢唔係笑片，但係有啲幽默嗰啲咯。 係，都幾得意嘅，其實都 幽默嗰啲咯，係咯。 咁可以佢咧， 大家睇咗之後再講都得嘅， 佢有一幕咧，就係講佢即係佢啲念力佢又唔係好識用啊嘛，咁佢就要揾嘢 block 咗條路咁啦，咁佢咧就有道門咁又拍咗埋去，咁但系咧佢就因為系啊，佢鎖極都鎖唔到道門，咁佢就要諗住用各種方法去鎖咧，咁啊又做用啲肢體動作咁樣去做啦，因為佢唔知佢念力點操控啊嘛，咁嗰度係幾搞笑嘅， 唉， 即係佢喐身喐勢啊，咁講埋啦。咁佢初就用手，但系就唔得啦。咁之后就用身唔得噶。之后用埋佢第三只脚咁样，咁去谂住撩佢嗰个唔知边度嘅，系啊。 嗯。 咁系咯，佢就好似成日摆呢啲咁嘅幽默位落去咁咯。 嗯。 但最奇怪呢，其實佢都係因為一個隕石跌咗嚟而令到佢有超能力，但係嗰個隕石其實佢係嗰啲隕石嘅輻射物啊，即係污染咗啲水源喎，即係其實佢淨係有啲藍色光喺啲水度，咁明明嗰個水泉呢好多人去嗰度飲水㗎，即係佢好似個遊客區咁樣，啲人喺度飲，咁其實我 覺得行山咁樣， 係行山，但係嗰個嘢係個個去嗰度畢水嘅，個水殼仲要 share 㗎咋喎， 喺度攞嘅啫喎，大佬。咁我又 得佢得？ 點解冇錯啦？點解會得佢有咧？咁佢嗰度去咗啲人個個都變曬超人啦，理論上。咁呢個佢又冇交代嘅， 冇交代。係 啦，佢唔係話佢特別俾佢執到嗰嚿嘢影響咗佢，咁佢執到唔代表第二個執到噶嘛？方生嘢咧係咪？咁但係呢度明明佢係講佢污染咗水源而變嘅，咁呢個有啲奇怪啦。我以為後屘係咪會成天都係呢啲人嘅咧？咁佢又冇喎。 冇嘅， 佢又冇，系冇發生 過。 咁你話嗰個靚女老闆嚇，我嗰佢俾佢揸爛完咗車，佢又冇再出場噶咯。係 啊，又冇件事嘅。 係咯，我以為喺後邊咁，到底佢會結果會影響咗佢，幫咗佢啊，定係佢會再變本加厲咧？咁冇成冇影啊，冇再出啦。咁嗰啲我都覺得好奇怪嘅，喺一個處理上嘅。啊，不過今日唔講住啦，係，但係未睇。 長情唔講住啦。係 幾多號有得睇？ 4月25日啊。 哦，话咁有排喎， 同即复仇者一日啊，同一日啊。 哇，咁我哋仲有冇时间讲啊？到时 系 都系超人片喎，系咯。 唉， 可能就一个礼拜讲啦。 一日复仇者啊！ 超人片困超人片啊！ 系 系话系啊，或者早一个礼拜啦，系咯。 哦，因为早一个礼拜。 中间嗰啲礼拜就冇咩即系戏嘅，其实四月都几都急咗嘅，四月都。 睇下 Rock 嗰套咯。 阿 Rock 喺嗰套即係你當打怪獸啦，嗰套即係白色星星嗰套啦，啊唔係當佢根本就打怪獸，因為佢巨大化咗啊，即係星星啊， 睇畫頭 龍啊， 而家講埋講埋都得啦。佢講嘅怪嗰只星星本來係佢啲 friend 嚟 嘅 喎， 係個 friend 係 啊 ，Lisa 咁咯， 感染咗嚇，感染咗啲好似病毒咁樣就變大。 佢又係跌咗舊嘢嚟嘅。 哦，咁啊食咗又變大隻咁樣。 佢慢慢變大咯，唔係立即變大嘅。 跟住其他嘢大鳄鱼啊咁样， 系咯，有只龙啊咁咯，系啊，咁好大只嘅，可以撞冧啲大厦嘅，系，即系大家当怪兽片咁睇嘅，可以呢度 系啦， 就好似金刚骷髅岛咁样啊嘛，最尾， 但系佢喺城市打嘅最后系， 系啊，城市打就过再过瘾啲喎。 咁到底即系星星会唔会再认得翻阿 Rock 咧？即系仲系佢以前嘅朋友咧？咁都 系 有啲， 最尾系嘅，企埋喺后面嘅系。 系 似啲宠物小精灵咁嘅后面， 即系最尾佢系用只金刚再打嗰啲狼嘅。 系啊，好似佢能够控制，即系铁甲人咁啊。 佢同佢讲嘢噶，唔系，但系佢系用手语啊，手语沟通。 系系咯，咁应该都个故事线都应该几好睇啦，系咯。 啊，都几过瘾啦。 系咯，咁啊几过瘾。咁啊呢套系咯，同大家又到时又讲下呢套。咁四月就 系 咁咯。系咯。咁啊， 我见到有 唔使多介绍啦。 死喎！ 吓？咩 嗰啲翻做嘅就係翻做嘅，係 咪翻做嘅啫嘛？ 哦， 係啊，嗰啲係有個唔知咩電影節嘅。 哦， 有另外有套都係科幻嘅，就係日本片，就係凌麗瑤啊。 嗯。 星光奇遇結良緣啊。 咩？ 哦，呢套 扮到好似柯德利夏平咁嘅樣嘅咧，佢 哦，即係佢乜黑白片度走咗個人出嚟。 係啦，係得 佢。哦，即係我話佢係咩嘛？阿洛舒華出嚟加套咩鬼？唔係。阿老师话真 系英雄啊！ 幻影英雄啊，就 系 系咯，喺个电影度走咗出嚟啊！ 呢套都会喺四月做嘅，其实 哦都会嘅， 都会做，系啦系啦。 诶，咁同期仲有嗰套《犬之岛》喎。 哦，即系嗰套 系 stop motion 整，就写日文名嘅，但系其实都系鬼佬嘅动画嚟噶嘛，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犬之岛》都系。 嗯，呢套都好大名气啊，系咯，呢套系。 嗯， 我见过系霍士喎，一开始佢话 系，哦，系，咁都唔系四月冇嘢，系咯，都即不过就 都有， 唔系话大 title 啦，但系都有啲得意嘅作品嘅， 系，都有套鬼片叫《阴尸咒》啊，呢套系唔知系乜， 港产噶， 唔系 西 片，西 片 嚟嘅， 哦 ，OK， 咩叫咩名嘅原本？ 叫 Muse 啊 ，M U S E 啊， 哦 ，OK， 呢套 OK。 系呢套都会喺四月做嘅，四月五号就做啦呢套。 系 下个礼拜。 哦，都系清明。 哦，下个有呢出 ，O K。 哦，清明节啊，都系， 系。咁样。 都系做翻啲鬼戏啦，系啦。 另外呢套都系旧噶啦，可能呢套而家至上嘅套。 可能系外国做。 系啊，做咗噶啦， 系 啲人唔系好识，系咯。 唔系好识啦呢套就。另外有套日本动画叫。特别版 free 啊，我都唔知呢套系咩嚟，阿芬你知唔知？ 咩叫特别？ 好似游水， 哦，游水嘅劲泳步啊， 系， 即系其实都系啲 电视嗰套啊，系咪电视？ 女性向嘅 嘅动画嚟 嘅。哦，即系 班 仔 游水 游水咁样嘅。 班 靓 仔 着 figure 嘅， 着晒斗领边泳。 系啦系啦，出 figure 嘅，我记得 系 嘛。 系咪嗰套嘅电影版嚟噶呢套？ 系应该系啦。 哦， 呢个我冇睇开啊。咁啊， 咦？咁劲女有冇拍电影版？ 冇。 就未见吓，未见嘅都 咁犀利呢套反而冇啊！我期待佢拍真人添嘛， 我见到有套 系咪要搵啲咩麝香葡萄啊？呢度啊，可能要 咁样啊，都好嘅吓。 嗯， 咁啊，四月十九啊，有套叫《疯人院逐个捉》啊，韩国嘅呢个嗰啲惊栗片嚟嘅，佢话系 哦哦咩嚟？ 嗯。暂时睇就都佢话佢嗰个叫咩昆池岩精神病院， 嗯， 哦， 咁就都系被选为呢个世界七大毛骨悚然禁地之一嚟嘅，咁佢就话， 即系而家已经系荒废咗嘅， 应该系啦， 查就系荒废咗噶啦个样， 哦，即系又系嗰啲废弃医院嗰啲咁嘅恐怖故仔， 系啦系啦， 佢就话系去探鬼嘅直播探鬼啊。 哦呢套， 我即系扮真人 show 佢里面系，即系 佢 力真人 show。 佢直情系跟住个电视台啲人去咁嗰套。 系啦，咁同埋佢话咧，话啊，好似啲唔知系咪啲师傅咁啦吓，系整定嘢喺度嘅。 吓、啊？ 即系有嘢嘅，但系整定。 即系谂住拍假嘢，点知拍咗真嘢。 系啦。 哦，咁样。 即系香港好多啦，瓜呢塔，有梁思浩咁啊，好啊，你呢个唔特别喎，反而对我哋嚟讲就 系啦， 我哋拍好多集怪谈， 拍好多集啊， 嗰啲机啊， 发正噶嘛， 机都好多集噶咯，拍咗， 咪猪头发正嗰啲啊， 系，睇下人哋拍同我哋拍嘅好争几远啦， 系有咩分别啦， 睇下猪头发正使唔使抄下人哋啦。 唔使，其实嗰啲系当 story 个分别系古仔嚟嘅啫，佢哋就话俾你真系真，就呢个就系分别啦。 系啦， 即系人哋拍鬼戏啫，佢哋就话俾人听佢拍紧实录。 嗯， 系好 个分别就喺呢度，其实都系拍戏啫，嗰啲轮椅都系搵鱼丝拉喐嘅啫，都系系，跟住隔篱啲女咧都系做戏嘅，哇好惊啊，吴师傅好惊，嗰啲全部都系啊做戏，咁但系佢又话俾人听系真嘅吓。 好啦， 个分别咪呢度。 咁跟住就真系到四月廿五号就复仇者第三。 呢个唔使多介绍啦。 唔使多介绍，哎呀，介绍下先，而家已经开始卖紧飞噶啦吓。 哦，竟然 系啦， 我都买咗噶啦已经。 哦，咁啊，大家要快啲啦，唔系冇啊。 系啊，因为都 咁早啊，预售啊， 你要第一日早一个月买啊，啲飞真系。 系。放心啊，唔会好似五月天啊或者黄子华咁样买唔到嘅吓。 系，同埋 最多迟啲嘅啫。 先买错咗。五月天母亲演唱会就大剂啦，唉！ 咩啊？ 因为同时间五月天有演唱会啦， 系啊。 另外香港有个叫做五月天母亲节演唱会嘅，就系李隆基啊，佢哋做嘅， 都唔系五月天嘅， 系啊，佢哋食住五月天系母亲 咁样， 只不过系，但个名系改做五月天母亲演唱会啊。 黐 线，咁都 你买错飞。 所以千祈唔好買 入 去啊！你 唔好斬走入去話，買五月天咁樣。 有邊個出邊個唱話？ 好似有李隆基啊，即係嗰啲老派歌手嗰啲。 朱咪咪嘅嘛？ 金曲歌手啊，金曲歌手。 哦，女山咁咯喎。 係，都我諗都係呢扎嘢㗎啦。葉振棠啊，嗰啲啩，我諗 係。咁呢啲都唔錯嘅，不過如果你 咁，但係如果你 睇五月天咪瀨咗。 係啦，噏錯咗就真係。 唔係真唔只要噏正個名字，你問清楚，我唔係要朱咪咪嗰場喎。 聽錯咗係朱咪咪嗰場啊！ 五月天嗰係咪真係有鹹蛋超人啊？ 五月天有首歌有鹹蛋超人噶嘛？佢哋 係咯，咁有冇鹹蛋超人咧？喂， 我唔知佢個演唱會有冇擺落去啊？呢、這個好似台灣演唱會，佢哋就有 係有噶嘛？應該係咯。 而且 有 啦，唔知香港有冇照擺過嚟啦？係啦，係啦。 O K， 哦，咁唔難嘅，係咯，都係揾個渠道。 啊！嗰個 MV 都拍得幾靚嘅，其實都拍得幾好。 哦，佢唔好似話直情係日本人拍噶嘛？ 係啊係啊，拍得幾靚嘅嗰個 MV。 嗯， 差嘅。 好啦，但嗰唔係吉田嚟㗎，嗰係係 Leo。 另外 design 過㗎，另外 design 過。 唔係嗰個 Leo 嚟㗎，唔係 design 過，係。 即係歪燈嗰個係。 唔係，即係嗰個係搭住嗰個叫721嗰個嗰、那個。 哦，即係另 Leo 啊，叫做。 叫 Leo 嗰、 那個。Leo 啊，即係唔係尼奧啊？系 Leo 啊，即 系 新嘅 Leo 咁啊，唔系尼奥，尼奥系即系佢系似吉田咁嘅样，但系唔同嘅嗰样。 即系 NEO 啊嘛， 系应该系 NEO 啦，如果唔 系。系啦系啦， 总之同721嗰个一对嘅，即系佢套嘢系两个超人嘅。 哦 哦， 即系你咪当佢有两个，即系阿吉田同阿七七入咁咯，但系佢唔系吉田七七咯，佢样似咯。 哦哦，明白。 嗰系嗰个嚟嘅，咁、 嗯、 啊，唔知佢啦。咁你有時出場做阿 show 嗰個就唔一定用翻嗰個嘅。 咁啊係。 出場出下嚟，咁你真係出翻阿吉田都 OK 嘅。 嗯， 係 做開心啲。 成班同樣都人都 OK 嘅。 超人兄弟啊！ 係咯，都得㗎，係咯，係咯，最多咪同泰國攞啫嘛。不過唔會嘅，唔會嘅，唔會嘅，佢哋 佢 哋同埋連谷地攞開一定會。係咯，好。 好，咁五月就有阿五月就有阿張家輝嗰套戲啊。 咩？ 低壓槽啊！即張家輝第三次導演嗰套， 係得唔得㗎？ 低壓槽，係唔知今次就話 第二套得唔得？上一套得唔得？第一套真係一般得。 第一套好一般，第二套我就冇睇嘅。 哦， 冇 咩咧？叫咩？ 咩咩陀地驅魔人啊嘛，第二套係。 佢第一套係啊嘛。 唔係第一套咩？ 第一套係陀地驅魔人。 第一套係魚蘭聖會啊嘛。 係咩？ 哦，係喎，又好似係喎。 係 咩？咁點解嗰次陀地驅魔人啲人都話第一次拍係咩咁講嘅？即係唔係第一次㗎？ 調轉咗。 我調轉咗，即係我調轉咗。 唔緊要啦，都係咁啦，係咯。 係 第三次啦，咁啊睇下大家嚇，仲會唔會原諒佢啦？要係又要㗎。 再俾機會，定係呢套真嚟翻後咧？ 我唔接受呢啲藉口嘅，咩原諒佢啊？咩點解原諒佢？唔係啊！你拉到任何人，你攞得出嚟拍，我唔可以話咩原諒你。你出嚟拍就係出嚟拍。 嗯， 第幾次冇咁關係嘅，但係得唔得唔得，咁係咯。 係原諒佢啲普通話啦嚇。 原諒佢啲普通話點解咧？ 係啊，佢嗰啲咩黃絲渣渣輝咁樣。 唔係佢好過啊，古天樂啦。 啊，差唔多嘅啫，啲人覺得。 係咯，差唔多。 差 唔 多。 好啲，好少少，好少少。好少少，冇垫底噶啦，大佬。唔系古天乐、郑伊健嗰啲 level 啊，大佬啊。 你听下先啦。 系咯，即系佢两个啲嗰啲系广东人，又唔知佢讲乜国语人，唔知佢讲乜，你讲咩？ 讲翻广东话啦， 系咯， 叫你 系咯，唔好搞咁多嘢，喂，讲翻广东话，喂，大佬。 啲人都识听广东话。 系咯，而家搞到广东人又唔知佢讲乜，国语人又唔知佢讲乜，你讲咩话啊？咁样系咯。 系，唉 ，OK， 唔系做咩国语戏嚟嘅咩？点解要原谅佢啲广东话咧？ 佢应该喺大陆宣传下，咁啊要讲。 唔系，佢话新嗰套戏要原谅啊，张家辉讲国语，唔系讲国语点解咧？ 哦，因为佢嗰个记忆者招待会嗰度讲啫。 哦，咁啫系嘛？套戏唔系讲国语嘅 ，OK。 套戏唔系讲广东话嘅，应该。 唔系，但系张家辉啲句好差咁样，唔系啊？ 嗰段短片嗰度真系好差 嘅，真系噶， 系 咁嘅， 系啊。知点解？ 嗯，因为印象中佢未去到古天乐咁差嘅、哦。 唔系啊，其实最主要系因为咧，佢拍咗个大陆嘅广告咧，即系应该系啲 game 嘅广告嚟嘅。 哦，你讲嗰、那个，喂，我以为佢搞笑先得咁讲啊。唔系啊，唔系噶，佢搞笑先得咁讲嘅啫。 咁我真系唔知啊。 佢 其实 嗰啲 国语系拉拉声嘅，系嘛？只不过佢演出专登咁讲嘅系嘛？我唔知啦。O K， 好，好，好，咁但系点啊？但呢套唔系鬼戏嚟嘅，又唔系 警匪片嚟。 哦，警匪片嚟嘅，咁可能好少少啦。 可能 好啲，因为即系起码系现实嘅古仔啊嘛，呢啲 系啊，佢掌握得容易啲嘅，应该系。 唔系，即系其实啲奇幻题材、科幻题材唔系咁易嘅。 系啊， 其实唔系咁易，即系拍得好唔系咁易啦，应该咁讲系咯。即系其实一个炒蛋早餐一个蛋字唔系咁易整得好食嘅，其实个原理系一样嘅啫，即系你整好似好易咁，其实呢啲字难整嘅，系。 嗯，系。咁呢套就5月3日就做噶啦，低压槽系。 冇错，睇下点。 系，咁就一路去到5月17日就死侍2啦。 系。 跟住就係5月24日就 Han Solo 啦。 哦，呢套我先驚。 係啦，跟住去到5月31日有嗰套冇中文譯名嘅，但都唔知係咪嗰個時間做嘅，叫 Linda Man 啊。 咩嚟？ 咩嚟 ？Slenderman 就系讲个都市传说咧，即系作者。 哦，啲手脚好长嘅。 系啦系啦，手手脚脚好高。 如果连中文名都冇改啊，多数啊唔系啦。 可能都个影期都唔系。 系啦系啦，应该唔系啦。 佢暂时就写五月三。 即系有出咁嘅戏先，就要知道。O K。 系啦系啦，肯定噶啦，呢套戏肯定有噶啦。 嗯。 因为我都见过啲画，好似睇过画头噶都。 哦，系啊，点解？ 都冇，都系好似啊，即系开灯熄灯嗰套戏嗰啲咁样咯，我觉得个个风格就系、 是， 系、都系咁样，冇乜特别。 咁嗰只嘢点样嘅？ 都系嗰只黑影咁 嘅 咋？ 哦，黑影都睇唔到，睇唔真嘅。 睇唔真嘅。 即 系 总之系手长脚长啦。 画头嗰度睇唔真嘅，即系同你嗰个都市传说嗰啲假相一样咁样咯。 OK，即系都系唔系好睇好清楚嘅。OK。 嗯。到时唔知点啦，到时就系啦。 系，即系影埋啲又唔知系咩样啊，即系。 嗯嗯，系啦。 嗯 ，OK， 好。 OK。 好，咁就五月就冇啦。 哦。 咁就，讲埋六月啦，六月就侏罗纪公园啦，六月一号就系、 是。哦 ，OK。 迷失国度系啦。 系。 同埋嗰套第五次元，佢暂时就搬咗落去五月十四号做嘅。 即系你先 Wing Go of Time 啊。 系六月十四，六月十四。 哇！咩越褪越后嘅喂，大佬好差噶。 系咯，可能话过年嗰时。 系咯。哇！吞到咁厚，领嘢多喎。 嗰度系咪北美上咗？我 上做就系落添啊，做到系啦。咁佢其实系个黑妹靓妹嘅个女主角，应该算系啊啦。 我以为美国都未做，做咗噶。 唔系，做咗好耐噶啦。咁但系我唔知道，好差嘅，唔通嗰个票房啊？如果唔系香港，唔会系咁褪嘅。 系咯，如果 系咪讲漏咗死侍二咧？我记得写五月十七，不过唔知 一句咁多啦，系咯。 唔知 咁佢又不斷有新畫頭嘅，反而佢 係啊， 就係成套戲播曬嘅啦，就係 係咯，係咯， 咪都知講咩啊？ 不過唔緊要啦，嗰度你 唔緊要啦，你搞 笑 係 啦，搞笑 好 又有得打咁，冇得衰嘅呢套應該係。 咁六月都精彩嘅，六月除咗呢一啲之外，仲有《渡海豪情》《達美千嬌》。 你意思就係嗰個 Me Too？ 系啦， 我哋话咗爸睇嘅喎呢度。 呢套都会系六月。 即系冇咗麦迪文啊嘛，系嘛？ 系啊，冇咗麦迪文。 系咯，话咗爸睇喎呢度，全世界都。 系唔理佢啦，六月。 有咩靓女做啊？有冇啲一定入场啊？ 都过气靓女嚟噶啦，呢一集。 例如咧？ 有阿 Sandra Bullock 啦。 哦。都 OK 嘅，系咯。 阿基蒂白兰芝啦。 即系边个咧？ 基蒂白兰芝系咪即系雷神？阿家姐啊， 应该系啦， 即系雷神做啊，雷神家姐 哦，系咪 真系家姐？啊，应该系雷神做啊，雷神家姐 哦，即系嗰个头生到一支支嗰个， 系一支支嗰个，跟住仲有阿猫女啦，猫女都有份做嘅， 即系边个咧？ 即系啊，丹妮嗰个猫女啦， 嗰个 OK 系啦系啦， 即系上次美女变怪兽嗰个， 系啦，美女怪兽嗰个系啦，都佢有份做嘅，就系咁。 咁啊，八差喎都。 我睇畫圖都好似叫 就冇後生女咁解咯，係咯。 係咯，全部都三張以外㗎啦，應該。 我唔止啊，我哋。 三張以外啊，啱啊， 係。以外之上 啦。係啊，三張之上㗎啦，應該全部都。 四 啊。拉埋條數應該四字㗎啦，應該。 係咯，都未安數連環係咪？ 係咯，都未有嗰個 Charles Angel 嗰個，唉。 邊個金髮嗰個咧？哦，嗰個由靚女做到變成熟書， 唔係索馬利嗰個咧？ 哇！嗰以前幾正啊，真係。 唉，真係啊，變身怪傑。 唔係我驚又有梅麗史翠寶啊，大佬！呢套冇良冇啊，咁 Me Too 係咯。 可能佢出嚟客串做啊，做 都有啊， 秘密老細都唔頂嘅，可能會係啦。 咁我覺得佢應該有麥定文地入邊加長去幫佢打咯。 唉， 系嘛， 系啊， 揾高踭鞋踩咯，系咪？因为咁咯， 咁六月十四啊， 咁佢哋应该补翻啦，请翻阿边个啊嘛，阿嗰个做妈咪嗰个啊，嗰个叫咩啊？咩肥仔啊？以前好 fit 噶，做泰山嗰阵， 嗰阵时 fit 啫，而家系肥仔。 啊，揾翻佢都出嚟 me too 啊嘛，自己有喎。 哦。 系咪先？话你炒啊，麦定文揾我啊，喂！咩话叫乜鬼嘅名啊？嗰叫做 唔知佢叫咩名喎？嗰个人，我哋知道佢《盗墓迷城》嗰个咯。 系咯， 《 盗墓迷城》咯，系啊，系啊。 系。 系啊，佢又话俾人摸落油啊嘛，跟住出嚟嘈完就以后冇男主角做，冇戏拍啊嘛，俾人 係啊。 咁慘。 係啊，應該同埋 睇翻 佢啦。 而家都。 佢咗當時啊嘛，明明好好嘅星途，咁突然間俾人即係嚇雪藏啊嘛，就係話佢話話佢爆出嚟話俾人摸攞油啊嘛，係咯，即係而家啲 me too 係 me 到男人出嚟 me 啊嘛，係咯。嗯，咁应该啦，变埋佢哋啲姊妹啦，系嘛？又我又唔见喎，又冇出嚟声援佢，系咯？ 冇人 解咧，冇理由噶。咁你 me too 咁，你都唔系净系女人啱，你有男人出嚟，点解你又唔支持下佢咧？系啊， 嗯， 佢都系姊妹嚟噶嘛，系咯？唔知啦，系咯？唔知啊，总之有人就话霸体啊呢度 ，OK， 咁样睇下大家系咪真系霸？ 系到时点啦？ 我霸体可能 是 因为啲女太老啫。系啊，你整几个索到啪啪声，佢唔霸体嘅。 系你沙滩 冇啊，冇咩变咗索到啪啪声。有个华人妹， 有个华人妹 都冇。 系啊， 呢度有个华人妹。 系啊，系啊，系啊。 我边个肥 Rose？ 唔系，不过都唔系好样嘅， 系嘛 ？OK， 嗯。 是但啦，咁样，唉。 好。 咁 不过套嘢最睇得都系阿猫女啊。 系咩？唔系喎，猫女某啲角度、某啲场口，即系好似就算拍紧猫女嗰时候，套戏入边 O K 啊。但我睇现场照片，我以为 Michael Jackson 翻生、啊。 佢又瘦个口又大，对眼又 唔系佢其实人体个妆好厚噶。 系， 即系如果你睇翻现场影佢拍紧戏嗰阵，即系啲人影嗰啲啊，好厚噶嗰个妆，唔系喎，但系你拍咗出嚟唔觉噶，拍咗出嚟好自然。 哇，套戏里边好靓，套戏里边。 系咯，但系其实现场影啊，嗰个妆厚到。个样子像 Michael Jackson 啊，直情 即系流 出 嚟嗰啲啊！ 但系佢个样系有啲似嘅本身 系 你睇哇，咦 ？Michael Jackson 啊，咁样啊！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嗯， 好，咁啊，六月尾啊，六月尾仲有《蚁侠二》， 系 有得笑啦，系都系笑嘅啫。其实呢套 但呢套其实唔系《蚁侠二》，系《黄蜂女》呢套。 黄蜂女现身系啦， 系啦，其实呢个真系主角啊，今次，所以又系咩噶？由 Marvel 开始。又系走呢个左交开始噶啦，系啊，即系整完黑炮之后就整黄蜂女，咁跟住啊呢个Captain Marvel 又系噶， 系，系 Captain Marvel 仲要揾好多人出嚟撑佢噶，攞翻联合守护队， 攞翻啲旧人出嚟撑佢， 佢竟然冇死喎，话上次联合守护队嗰个即系第一集嗰个坏人， 佢拍翻咩嘛？九十年代嘛。 哦，佢講翻轉頭嘅，係 啊，講轉頭噶。 哦 ，OK， 即唔係講之後，講之前。 係啊，係啊。Agent Coulson 都有出現 的， 所以 係 啊。 哦，係啊，好似係話會有啊，係 啊, 啊。 所以佢講翻轉頭嘅，因為佢係。 嗯，係啦、啊，唔好睇就唔知啦，係。 係啦、啊，個造型都幾驚嚇啊！ 係，唔係可能佢裏邊揾 C D 執一執又好 fit 咧，變咗。 係、啊。美圖秀秀拉翻長佢啦，或者係、啊。 即或者整得瘦就得㗎啦，都唔使拉長。 係啦、啊。 即係一個桶㗎嘛，大佬而家。 係啦、啊，咁。 Get power one 係啦。 咁《蚁侠二》喺呢个时间上，我唔知个时间线究竟系《无限之战》前啦，定《无限之 戰》我都唔系好重要啦呢啲。 系啦，因为《无限之战》又唔见有蚁侠。 系。 咁我唔知佢之前定之后咯呢、這个。 我谂唔好重要嘅啫，佢呢个主要都讲系黄蜂女啫。 嗯。 咁啊系，主力都系佢噶啦。 系咯，变咗其实 sell 系 sell 个女嗰个出嚟啫，佢变咗配角噶啦咁啊。 系啦。 系咯。 咁就冇咯。 佢係嗰個多嘴 friend 多啲啊！呢度，嗰個係主角啊！今次 唔會啩？ 我希望係啊，嗰個過癮啲啊，因為 嗰個搞笑啲係嘛？再 佢不斷喺度幫我哋講嘢啊嘛，幫我哋配音啊，嗰個好笑啊！真係係咯，麻麻地嘅咋？我睇個畫圖個感覺係啊，講真係， 冇死侍咁過癮咯，個感覺 冇完全唔係嗰回事。 死侍就真系得意好多。 死侍我哋估咧，开头就真系同阿车宝打嘅，但打打下应该系 friend 噶。 系咯。 打照计都 friend 一齐做。 咁跟住后边咧系一齐打噶，应该系。 佢嗰对 Xbox 应该啱啱做，下一集应该就唔系死侍三入边咗 Xbox 噶啦，个鱼系。 啊，嗰班细路叫佢收皮喎 ，Xbox 个 K 入边。 系叫佢收皮啊！ 叫佢收皮啊！咁佢里边咧，其中一个日本妹咧，就系呢个咩嚟噶？系呢个真人版嘅毛利兰嚟噶。 系 即系之前做嗰个电视剧呢个咩啊？工藤新一咩话叫乜鬼啊？唔记得后边乜嘢？知乜乜嗰度里边啊？边个啊嘛？咩个咩冲咩话？冲下直理啊！我唔记得佢名好怪咁样。 啊， 其实澳洲妹嚟噶嘛？ 哦， 啊唔系日本妹嚟噶佢。 唔係，咁日本咪澳洲翻嚟㗎嘛，會出世㗎嘛。咁識講英文，主要係因為咁、但係入邊係咪講英文我唔知啦。咁又揾嗰個做嘅，即係嗰個藍色頭髮嗰個。 係，我知道。 嗰個女嚟嘅，係啦，咁啊，係咯，係啦，咁啊，係咯，到時睇。 好。 好。 但 係 我睇未有角色名嘅，因為都。 嚇、啊？咩啊？ 未有佢飾演邊一個？ 我唔識嘅啦，就算抌個名出去都唔會識啦。佢哋都係啲好旁邊嗰啲人物嚟嘅。 即係 X-Men 嗰啲唔係好出名，即 係。係啊，即係我唔知佢算唔算唔出名，但我哋就係識最出名嗰幾個嘅啫嘛。 咁咪做來做去咯。 係咯，即係仲有幾千人嘅大佬嗰度。 咁嗰啲 係咯，我哋唔識嘅嗰啲係咯。 系， 系啊，佢仲留翻，跟住仲有咩鬼嘢？黑凤凰啊，咩 New Mutant 啊，嗰两套戏噶。咁但系咧，嗰套戏而家再褪喎，一褪再褪喎。大家唔好信，而家上面个影期喎，系未即系未咩喎，未改翻喎，系下年啊。褪 到2019年啊，要。褪 到2019年啦，系啊，已经冇错啦。咁啊，再讲啊，其实实质系点？系啦，我都唔知佢做乜，系啊，点解系咁褪咧？明明嗰套拍到鬼戏一样，嗰套玩毛阿图都出埋噶啦。 系咯， 即系个 New Mutant 啊嘛，但系又嗰套反而褪后咯，但系套黑凤凰咧，其实唔知点喎，好似但系话其实实真系拍完咗，但系冇见过任何嘢。 嗯， 系啦，咁黑凤凰应该就系咪讲翻啊，即系呢一班后生版嘅雷射眼镜啊嘛， 接翻 即系今集呢个 Ready Player One 男主角啦， 系应该有佢 份，即系佢啊，系佢咪取咩雷射眼？ 系啊，雷射眼啦，系啊， 系啦。咁点解佢哋咁细个已经发生黑凤凰嘅故事咧？你唔明啊，即系唔好理佢啦。相信其实都唔系嗰回事嘅，相信啊。 应该唔关。 冇理由佢咁快已经变咗坏人啦，系嘛？呢、這个雷射眼。 唔系啩？ 咁快发生呢啲系咯？ 好人未做就做坏人啊？ 系啦。咁点样又塞翻狼人内咧？咁点样搞咧？咁又冇咗 Hugh Jackman。咁你可能佢哋而家就系搏紧呢啲嘢啦。 有个后生版。 買球去搵條胡鬚佬，但係著住嗰件狼人衫，你咪話咪狼人咯？ 笠翻嗰個 係啊，笠咗嗰個嘢係人都做得狼人啦，即係笠翻個嘴，仲要成面鬚咁，邊個都做都差唔多㗎啦，應該 係。 總之揾個大大隻咁啊，係都得㗎，大大隻咁啊，因為佢隻手係露肉㗎嘛，應該係咪？如果冇記錯， 係。是背心嚟㗎嘛，雞翼袖啦， 雞翼袖，跟住有隻好吓强而有力嘅臂弯，跟住戴住个手套，跟住个手套有罩咁样嘅。 鬼得得咁样嘅，正常咋。 係啦。即係佢个面罩呢，其实我就怀疑係啊，即係嗰时间咩抄鬼佢嘅嘛，嗰、那个咩葵扇金刚嗰啲啊。有啲似嗰啲样啊。 环小金刚啊，嗰套嘢好似 系嘛？葵扇金刚咯，佢主要嗰个主角系玩车牌嗰个啊， 架车变成个 系啦系啦，嗰个样我咪成个狼人嚟咯，系咪？ 系啊， 有噶啦嘛，嗰阵已经有 Wolverine 个角色噶啦，好耐噶啦， 有一定。 我成日觉得佢系抄佢个样，唔系都冇乜所谓，咁 OK 嘅造型嚟嘅啫。都幾型嘅，變咗機械人都，我都覺得係咯，即係咁樣有個咁嘅眼罩咁都幾型嘅，我都覺得幾靚嘅，葵扇金剛係咯，係個樣我講嘅，係係啦，好，好啦，仲有冇？ 係啦，好啦，係咁多啦，跟住電影多。 好啦，好啦，咁下個禮拜真係我哋真係要睇下睇到啲乜先，同大家講，係睇下真係講啲新翻居多啦，咁啊或者睇到啲咩戲啊，咁有啲戲可能就唔係一定係戲院做到嘅，我哋睇到啊嗰啲咩。有啲咩優先啊，或者有啲邊位度嗰啲啦，咁但分分嗰套就應該得嘅，係咪嗰度？ 應該得嘅，應該 得 嘅，嗰度 叫咩話？叫咩？叫咩名？ 無聲絕境啊！ 無聲絕境係啦，係啦。咁如果大家朋友有興趣都可以，即係去。 有優先睇嘅，都4月5日都會有一場嘅。 係啦，一場嘅啫。OK。 好似得兩場，唔知兩場三場啦，我唔記得㗎。 咁如果賣飛情況嚴唔嚴重咧？ 都有啲人開始賣飛㗎啦，見到。 喂，咁分分快啲買啦，係咯。 我應該下週應該都要預訂㗎啦，照計。 係咯係咯，如果到時試咩就應該未必得啦，係咪？好，我分分買定飛先，好。 好，得。 咁下個禮拜再同大家講啦。 可以講呢套，係啦。 好啦，咁有冇其他嘢？冇啦。 冇。 喂，好啦，咁啊，明濟翻提供咁多資料俾我哋聽眾們，多謝大家。咁我哋打返我哋嘅群組啦，我哋盡量補返一啲嘅即係啲嘅片啊，啲資料俾大家啊，係啦，好咁大家記得去呢個 Record 先，同埋花生台聽我哋啦，好啦，同大家講聲，好，拜拜， 拜拜。